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和有微雨，最高气温约19度，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朝早清凉，周末期间天色好转。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1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0公里。现时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80%，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290点，升4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34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3，日元109.85。瑞士法郎0.974，澳元0.675，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8，人民币6.976，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38美元，卖出1556.96美元。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雇主和外佣应该建立良好长远的关系，只要大家尊重对方，各自做好本分，就可以融合相处。雇主应该准时出粮，俾足人工，约满后提供机票往返早家，唔好扣起外佣嘅护照，亦要确保外佣每周休息一天，并享有法定假期、年假同保险保障。雇主做好本分，外佣工作用心。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啊，咁啊，出边啊16度气温，相对湿度80%，咁啊，见到咧都系呢个呼呼声信号，咩叫呼呼声咧？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现正生效，咁啊，出边呢啲风真系吹到呼呼声啦吓。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咧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继续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早晨啊，咁多位。 晨光每日一格。 一留意新聞嘅話咧，都應該知道，尋日咧香港人又經歷咗一個特別嘅一天。原因即係除咗係而家要同時間要面對住疫情嘅爆發之外啦，亦都要面對住咧就係超級市場缺貨嘅問題。尋日搶嘅咧就係廁紙啊呢一類嘅日用品啦。香港都經歷過沙士，其實照道理來說應該是更加有經驗，我們應該要懂得就是用自己的腦筋去到就是辨別是非，辨別對與錯。網上實在有太多就是假的消息，可能我們經歷過沙士，但是以前可能十幾年前叫做互聯網都還未是好像現在那麼超級那麼發達的時候，所以我們對於假消息疫情上面的假消息的經驗似乎都真的未夠，但我們都應該就是保持住自己的一個心，保持住自己就是懂得關愛別人的心，懂得就是共同享有物資的心，懂得就是共同去到就是互相愛護的心，這樣我們才可以就是渡過一關又一關，才可以就是打低這個疫情。如果我哋咁容易就因为一两句说话去到随风摆扭嘅时候，无论系面对住疫情定还是自己人生嘅道路上，系咪咁容易成功做得到呢？人生咧唔应该只系听一两句，原来自己就癫咗咁样，乱咗方寸。凡事认真冷静思考先。 这刻当你走开，我的心似裂开。天际亦漆黑，只没未来。忧郁加上悲哀，我的心飘进大海。失去目标，更消失所爱。当天跟你温馨，去编织千个梦想，拥抱着天空，看浪涛夕阳。一起飞上星光，海边跟你静躺，飞进梦中，那管它方向。世界幻变，我始终真心。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 朝头早揾嚟张学友 Jackie， 一火不变心。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面对住疫情咧，咁啊，真系政府嘅速度咧，亦够快、够准啊，先至咧可以解决呢一度嘅问题啊！吓，啊，寻日咧又轮到系邮轮方面咧，又令到大家好关注啦。咁啊，邮轮疫情，咁啊，今日朝头早唔讲，我哋反而讲下系无厘啦间，点解以前会谂到用邮轮去到旅行嘅咧？邮轮啊，指出咧就系啊，能够咧为客人提供全方位旅游服务啊，包括咧就住宿啦、餐饮、娱乐，并且能够喺一啲嘅大海洋之间咧穿梭，具有固定嘅航线、固定嘅航班嘅大型船只。啊，随住交通啊，交通嘅方式日新月异啦，譬如话系航空业嘅发展啦。咁啊，遊輪作為交通工具咧，都已經係慢慢咧就係、是叫做冇咁流行啦。基本上咧就退出咗一個歷史嘅舞台嘅，即係如果純粹用交通嘅話，但係佢哋諗到第二個方法就係將遊輪改變成為咧，即係將嗰啲船隻改變成為遊輪，咁啊令到休閒啊、娛樂啊，甚至乎可以喺上邊咧就叫做玩翻兩手啦嚇，都可以咧喺遊輪上邊咧就係、是、體驗得到噶。啊！遊輪嘅前身咧就係遠洋客船嚟噶，客輪啦叫做喺冇飛機嘅年代啊，咁啊穿州過省，甚至乎跨越唔同嘅州份，跨越成個海洋都係靠呢啲嘅叫做遠洋客船噶。喺遠洋客船上面啊，亦都咧就係不乏要等待幾個星期甚至乎幾個月嘅長途旅行。喺嗰个时候啊，咁客船主要咧都系运送一啲旅客嘅工具，咁但系自1958年开始，能够飞越大西洋嘅飞机投入商业运营之后，飞机正式成为民用嘅运输工具啊。之后啊，咁追求时间效率嘅旅客纷纷咧，亦都系坐飞机嘅快啦。远洋客船嘅生意咧日益惨淡，咁啊于是乎咧就要改装啦。啊，将邮轮发展可以分为四个唔同嘅时期噶。远洋客运时期，然后咧仲有一啲叫做邮轮啊蓬勃嘅发展时期，特别讲紧你20世纪初欧美嘅叫做客轮业啊，可以话顺应住潮流咧就应运而生。去到1900年代嘅时候，更加咧就出现咗好多唔同嘅船啦，都系邮轮嚟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为咗预防邮轮旅行老龄化嘅趋势啊，好多邮轮逐渐咧就退出啊，叫做一啲昂贵嘅旅行团，咁啊出现咗一啲咧就平价嘅邮轮团，亦都开始噶啦。跟住都出现咗咧一啲叫做奢华嘅邮轮时期，即系专喺上面咧食得豪、住得豪、着得豪、玩得豪嘅。去到而家目前世界上三大邮轮公司啦，咁啊一啲啊，譬如邮轮啦，佢哋都提供一啲超级嘅服务。超级巨轮时期之后嘅情况又会系变成点咧？我哋又要等待时代嘅巨轮啦。邮轮啊，比较常少搭，渡轮啊搭得多啲啦。你又系唔系咧？ 在意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如借海，盛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风最终一切无从找处，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 醒再次开始，望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在意不封我迎头再遇，动荡于这海，承载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风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 李炳文一首的作品昨夜的渡轮上，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早上6点到7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喺北欧有一座嘅教堂，有一尊嘅耶稣被钉咗喺十字架上面嘅肖像，佢同真嘅比例好似系1:1咁样。啊，啲人会觉得喂，佢好似有求必应、哦。因此好多人呢真係叫做慕名拜访，专登呢嚟到呢度祷告。慕拜嘅人特别多，几乎可以呢就係用塞满咗成个教堂去到应用。教堂里面有一位看门嘅人，喺十字架上面嘅耶稣每一日都听住好多人唔同嘅要求，觉得于心不忍。佢自己希望能够为耶稣分担一下呢一个嘅辛苦。有一日他祈祷的时候向耶稣表明这一份的心愿，意外地他听到一个声音，他就说到：好啊好啊，我下来为你开门，你上来钉这个十字架，但是不论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可以讲一句说话，我们调换身份。这位先生觉得这个要求很简单，于是乎神奇的事出现了。哇，他见到耶稣落了下来，看门的先生上了上去，打开了双手做回耶稣同样的动作，外人看起上来就好像完全没有动过一样。来祷告的人也都非常之多，越来越多，有些合理的，有些不合理的，千奇百怪也都可以说被他听到尽了。有一天来了一位富商，周富商祈完祷之后竟然忘记了拎住手边嘅钱去到离去，咁点呢？佢睇在眼里，佢想叫翻呢一位嘅富翁翻嚟，但系佢唔可以出声。跟住落嚟睇到一位三餐不计嘅穷人，佢祈祷啊，希望上主能够帮助佢度过生活上面嘅艰难。要离去嘅时候，发现先前嗰位富商留低咗嘅钱袋，打开全部都系钱。这个穷人好开心，这个穷人竟然话到：哇，耶稣真好，有求必应，他好开心咁走咗。喺十字架上面伪装耶稣嘅呢一位开门嘅人，看在眼里，想话俾佢听，但系佢唔可以出声。接住落嚟有一位准备要出海远行嘅年轻人，佢嚟祈求，希望一切幸福。 正当要离开嘅时候，这个富商冲入嚟，捉住呢个年轻人嘅衫，要年轻人还钱。年轻人觉得佢唔讲道理，两个人于是乎嗌交。这个时候，十字架上面伪装耶稣嘅人终于都忍唔住，佢开声讲嘢。既然事情搞清楚，这个有钱人就去找冒牌耶稣所形容的穷人，而穷这位年轻人也都匆匆离去，因为他怕走了班船。耶稣走过这个伪装的人身上，就跟他说，你下来吧，这个位置你没有资格坐。看门口的人他就说到了，我将真相讲了出来，主持公道，难道这样都不对？耶稣就话到啦，你识得啲乜嘢啊？嗰位嘅富商佢并唔缺钱，佢个钱袋可能我嚟做啲唔好嘅事情。其实嗰个钱袋对于穷人嚟讲，可以挽回一家大细嘅生计。最可怜系嗰位嘅年轻人，如果富商一直纠缠落去，嫌咗佢出台嘅时间，佢仲可以保住一命。而家佢要搭船啦！原来耶稣睇通睇透，知道呢位年轻人出海将会遇到一劫，将会遇到危难。喺现实嘅生活入面，我哋成日都会以为自己所决定嘅会系最好，但系无论顺境逆境，系咪一切都已经有安排呢？我哋有阵时懂得感恩，但系我哋有冇谂过，其实喺逆境之中，我哋依然能够揾到自己嘅快乐喜乐。人生在世，虽然没有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应该更加能够懂得活在当下。 来，为何还等待？趁大家也在，时间在流动，还过目前。往下秒开，就趁这分钟来一个合照，挨完还识怎么笑，辛苦记过活还是精彩，没有少悲哀，想不起到底多悲哀，共你纵是尘埃，到红海再行下去，大概前面会有 一首嘅作品嚟自容祖儿《明日恩典》。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一如预期表决否决弹劾总统特朗普。参议院的表决需要达到67票，即三分二绝对大多数定罪门槛，才可以裁定特朗普有罪。在两项控罪中，针对特朗普滥用职权的指控，以52票反对、48票赞成遭到否决。共和党的犹他州资深参议员罗姆尼在针对特朗普滥权的投票指控中，是共和党内唯一倒戈的议员，但无阻议案被否决。至于另一项妨碍国会的指控，就以53票反对、47票赞成被否决。政府宣布，由星期六凌晨开始，从内地入境的人士，包括香港、内地居民和其他旅客，都要强制接受检疫14日，但当局未有交代细节。本港再多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积增至21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承认，疫情有恶化趋势，香港或出现社区传播。另外，曾經接載確診感染武漢肺炎的內地旅客的世界夢號郵輪，昨日返港之後，衛生防護中心派員上船檢疫，33名船員申報曾經出現上呼吸道感染症狀，其中32名船員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陰性反應，餘下1人化驗結果待定。中心表示，由於船上人數眾多，檢疫工作仍在進行，在未完成檢疫和獲處方許可之前，船上全部乘客和工作人員都不可以離船。英國每日郵報報導，英國政府正考慮禁止在過去兩星期曾經去過中國的外國公民入境。另外，所有來自中國的直航航班亦都被禁止到英國。英國截至當地星期四有2宗確診新型肺炎個案。報導表示，衛生大臣夏國賢形容防範武漢肺炎將會是一場馬拉松，將會持續好幾個月。報導表示，英國政府在落實計劃之前，需要考慮是否能夠同其他國家協調，包括歐盟等。英航早前已經宣布停飛來往中國的航班，現時維珍航空仍然有客機往返英國至北京。土耳其飛馬航空客機降落伊斯坦布爾滑出跑道事故，當地衛生部長公布事件導致1人死亡、157人受傷，全部傷者已經送院治理。伊斯坦布爾省長耶爾利卡亞表示，客機遇上強風大雨的天氣，在降落時滑出跑道，滑行50至60米的距離之後，在一處深約30米的坑溝停低。他對事件表示非常悲傷，但是形容成功避免一場更大的災難。當地運輸部門公布，涉事的是一架波音737客機，機上當時有近180名乘客和機組人員，由第三大城市伊茲密爾飛抵伊斯坦布爾。涉事機場停止運作，由其他機場安排原定的航班的升降。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和有微雨，最高氣温大約18度，吹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朝早清涼，週末期間天色好轉。現在的溫度是16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 將軍澳、天水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 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各位听众，6:36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泉浩陪住你哋喺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起身擘大眼，咁啊准备翻工。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嘅现正生效。咁啊，出边咧都话到大致多云，以及咧有微雨。咁啊，今日最高嘅气温啊系18度，咁啊吹东风，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出边啊可能比较上大风少少啦。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新型嘅冠状病毒嘅消息，我哋当然啊继续密切留意住啦。啊，据讲啊，咁啊喺6号，即系今日啊。教育局咧就会喺下昼左右啦，就会召开记者会，做乜嘢呢？公布一下咧就小六呈分试以及咧就文凭试嘅安排。有传媒已经报道咗啦，就系相关啊嘅消息。啊，到底会系大概讲啲乜嘢内容呢？啊，综合翻咧就系中小学校长消息啊。啊，由于咧就疫情较早比即系疫情啊。较早前严重啦，咁啊相信咧当局就会参考翻2003年 SARS 嘅经验，取消小学6年班嘅第三次呈分试，咁消息嚟嘅。咁啊而升中自行分配方面啦，咁啊有中学校长估计啊吓，教育局啊或者咧就会延后公布咧正取生嘅日期，咁啊并且就俾学校弹性处理是否咧就举行面试咁讲。好啦，至于原定下个月开考嘅文凭试，咁啊由于咧即系取消考试或者延后咧牵连甚广，会影响到咧就考试嘅制度噶市场以及咧就人手嘅安排 ，Jupas 以及咧就大学等等，故此啊可能咧就会参考一下咧就卫生署嘅建议。好啦，参考嘅建议系内容大致系点样嘅咧？喺市场采取咧就系防疫嘅安排。啊，据讲啊，例如咧就会拉开考生之间嘅距离，啊坐远啲，又或者咧就系将中文考试延后至到5月咧先至举行。啊，呢啲系消息透露嚟嘅啫，咁啊公布咧都系等翻咧就系今日下昼教育局嘅公布啊吓。其实教育局上个星期亦都约见咗咧就是中小学校长等等嘅教育界代表，商讨有关停课期间学校事宜嘅安排，以及咧就讨论如何抗疫噶。啊，当中啊文凭试咧就是否延期或者减少考核嘅部分，引起咗咧学界嘅关注。有建议希望咧就取消下个月举行嘅中文考试，即系中文 oral 啦。咁啊，但系啊津贴中学咧就当然啦就系话到啦。考试能力啊，难喺其他嘅试卷嗰度反映啊，咁啊，当局咧要平衡翻考试嘅公平性，有机会咧就安排喺譬如系5月啦，同英文嘅 oral 咧就同期举行，咁但系咧就唔清楚咧嗰个嘅场地啊安排到底系点样啦。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会长啊，咁啊冯伟维都认为啊，临时改变考试规则咧对考生其实系唔公平噶。反对取消中文嘅考试，咁啊建议咧就系教育局应该将中文考试延至到5月啦，即系同英文 oral 一齐咧就差唔多时间举办。 筆試方面咧，咁佢哋亦都有意見就話到啦，參考翻咧2003年沙士嘅經驗，可以咧就考慮照常開考。咁啊場地方面咧就有啲特別嘅安排，頭先講過啦。拉开嗰个距离，减低风险。例如礼堂原本咧坐200人啊，而家变坐100人；课室啊坐30人，而家啊坐15人。咁但系市场咧就要倍增啦。可能咧应考中英数以及通识嘅时间啦，其他级别嘅学生咧就需要放假，腾出空间咧就俾中六嘅考生咧就系去到考试嘅。好多声音咧都话到特事特办啦。因为延后考试咧牵连甚广啊，既要确保咧就系公平，亦都要平衡翻师生嘅健康风险、市场以及咧就人手分配等等。佢哋亦都理解教育局以及考评局正在面对咧颇大嘅挑战以及唔少嘅艰难之处。咁但系建议当局以及咧就系有关方面啊，及早咧就公布方案，等老师啦、学生唔会无所适从。亦都透露啊，多间学校已经将咧中六模拟试啊转为咧就。Internet 嗰度线上应考，咁啊网上对卷，协助咧就考生咧就备战嘅。咁啊科技咧就比2003年嘅时候肯定咧系好多噶啦。咁我哋应该咧就多啲善用一下唔同嘅科技，睇下有冇办法系可以利用科技去到咧就系、是、我哋好多嘅方便事情上面咧做得更加好，咁啊可以对抗呢个疫情啦。年轻嘅一辈咧都系担心噶啦，始终人生其中一个最大嘅关口啊，而家准备要面对，但系反思，尽力就得噶啦。 有时候会想得很远，许多年后我在人生那一面，眼前每张可爱的脸。都会有他们的明天，什么也难免有告别。有时候会有一点倦，实现梦想原来并不是终点，昂首走了好久好远，在世界的尽头撒野，却想念最初的少年。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一旦忘了，我唱着每一首歌留住的快乐。有些路用力走着，有些伤有生命愈合，还能微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演，好像人类总在错误中探险。时间考验爱的深浅，想证明什么不会变，改变是永远的不变。有时候来不及沉淀，岁月总是抛在灵魂的前面，好在还有一点信念陪我们完成每一天。别忘记心中的少年，狂奔的勇敢的 作品嚟自周华健，都有新嘅歌曲推出啊，佢嘅《少年》。出面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继续生效。今日朝头早咧，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 Circle 亦都咧会同我哋讲解一下，到底有啲乜嘢嘅办法可以令到我哋咧就更加好好地咁样去到减压咧？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嘅时间，职场 KOL 今日朝头早啊，减下压咧就好紧要嘅，咁啊，所以亦都邀请到咧就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袁婉上到上嚟。 早晨啊，小白， 早 又一个礼拜啦， 又一个星期啦。 系啊，早晨啊，我同我啲朋友讲早晨，早晨啊，早晨，你哋翻工啦系嘛咁？ 系啊，我就翻咗工啦，一定系系咪先？系啦，咁啊的而且确咧，即系翻工啊，或者放咗一轮嘅假期，大家嗰个心情咧开始沉重啦。 系 啊， 因为嚟紧睇翻日历咧，最近嗰啲假期都要数到复活节咯。 哇，讲埋你乜嘢嘅咧？我真系成个人见面到我有几条线喺嗰个眼角上面， 系啊， 小丸子上身啲。 所以咧，即系压力咧无可厚非，呢段时间就容易堆积，容易累积。咁有冇啲办法真系要喂整下啦？嗱，大家而家呢个时间翻工，真系每一个人都忙啦。呢几个月咧又话搏杀，又剩啊，冇藉口啊，冇借口啊，又系要焗住做啦。咁我哋都要諗辦法笑住去到迎接我哋嘅人生㗎。 尤其是放咗個咁長嘅假呢，當你重頭工作嘅時候，突然間排山倒海，你個感覺係點樣啦？ 個個都初四啦，到時 係啊，初五咁樣今年 今年初五咁嘅樣啦。 係啊，咁但係咧，所以今日就想講咧，大家即係我成日都好似說客咁樣，而家咧就要大家做一件事， 係咩事？ 好緊要嘅， 係。 就是俾自己有一個私人時間， 私人時間好啊， 係啊，或者我哋叫做一啲獨處嘅時間， 係即係一個人自己對住自己。 你有冇噶，小白？ 我有啊， 去廁所嗰陣時。 唔係，我每一日咧，夜嗱，我有幾個時間獨處嘅。第一喺交通上邊啦，不論係自己揸車定還是嗰日係搭車嘅。嗰啲時間咧，對我嚟講都係 一個獨處 一個人嘅時間嚟嘅， 即係呢個叫一個人的時間。 一個人嘅時間係啦，咁我可以自己諗下嘢啦，反省下自己啦。人一定每日都有做錯嘢，每日都可以反省自己。好啦，又或者獎賞下自己啦。行過啲鋪頭，我今日做件好叻嘅嘢，見到杯雪糕，好想食，咁啊擺低錢就食咗佢啦。好啦，又或者係夜晚嘅時間咧，同屋企人食完飯啊，或者如果約咗朋友食飯嘅，咁食完飯翻到屋企，臨瞓之前咧，其實我都早瞓噶啦，我係12點之前先早瞓 嚇。你好早起身喎、 啊，4:30起身， 係咯， 最遲4:30起身，係啦。咁所以我12點之前，可能11點到12點呢個時間咧。在屋企入边咧，我都算系一个几 系咯，因为仔仔瞓咗嘛， 系啦，仔仔8:30就瞓咗啦。咁但系有阵时可能要处理埋，譬如第二日嘅晨光 啲事情咁样， 系啦，准备定咁样，系咪？咁我唔想一起身哇，拿手唔成晒，咁所以咧就要准备定啲工作。 即停落嚟都已经系11至12点嘅时间啦。 通常停落嚟11 个脑袋 系啊，跟住11点真系可以做自己嘢啦。 OK， 系啦，咁嗰一个钟可以爆豆啊。放空啊！你叫我太早瞓，喂，11点瞓觉得 未酝酿到？ 系，我觉得好唔舍得呢个私人嘅时间。 我呢个之前都有啲研究都讲过，都市人越嚟越唔舍得瞓觉，系唔舍得，因为太忙啊。 系啊， 系啊，到真系停落嚟啦，已经系11点或者12点打我。 忙工作啊，忙屋企啊，有阵时可能朋友唔开心，你忙住同朋友倾偈啊。你就已經可以去曬時間。 係啊，咁點解會咁樣講呢？其實頭先小白都講咗佢嘅生活日常嘅流程啦， 係咯， 或者都係反映咗好多都市人嘅生活都係咁嘅。每一日翻工已經。小白的工作時間有啲唔同啦，即係如果我哋喺 office 翻工咧，就已經每一日有9個鐘頭或者10個鐘頭咧喺公司嗰度度過咗。咁到你收工嘅時候咧，已經帶住疲憊嘅身軀啦。或者即係仲有好多可能屋企啊，翻到屋企有啲嘢要處理啊，我自己有養狗啊，即係又要陪下佢 啊， 甚至乎而家好多人放工之後咧，又要翻學啊，有好多嘢要增值啊，要學啊。 我都識得啲朋友屋企真係又有養狗，佢自己一個人住咧。 佢真係半夜三更，有時收工凌晨三點 先去放狗嘛？ 凌晨三點幾，跟住 呢個真係唔 匪夷所思， 唔罕見， 係啊，唔罕見真係慘， 唔罕見。咁但係咧，平日真係太忙啦，或者你依家嗰個資訊發達得咁緊要嘅時候咧，你收得太多信息，周圍嘅環境咧，真係好。剛才小白講話揸車啦，咁可能嗰個環境都會係會安靜一啲嘅。但始終咧，你都唔係話係好專注，因為你始終都仲要 係啊係啊， 好緊要嘛， 揸 車揸 車 要好專注。咁但係嗰個環境係自己可以安靜一下， 靜啲， 因為係自己一個嘅咁樣。咁但係 搭車就塞住隻耳仔， 都未至於係去到係咪完全地自己可以有一個安静的状态去俾自己休息。 如果我最安静的状态咧， 瞓觉 唔系，其实反而是跑山嗰阵时候。 系啊，你都有讲过。 系啊，一个人跑山的时候， 我哋都有讲过，因为你不会拎住个手机出嚟。 系啊， 系啊，你因为专注，因为你要行啊嘛。 系啊， 条气又喘啦。 系啦，咁同埋因为你一个即系同跑石屎地唔同，就是你跑山你一定要好专心条路嘛。咁你个人就会好 focus 啦，你就好专心同埋好放空啊，那个感觉。 咁所以头先点解即系讲咁多咧就？都常見就係話我哋咧喺我哋嘅腦袋啦，即係成日都 run 住佢啦，你嘅身體啦，其實都長期好大機會會喺一個好滿咗嗰、那個點樣講咧 ，full capacity， 即係一個好長期 run 住佢啦，少個狀態啊，咁、變相咧就你有啲咩唔好咧？尤其是你如果喺長期喺一個高壓力嘅環境底下咧，我哋。攰啊，梗噶啦，讲紧系个脑袋嘅攰。咁同埋有一个恶性循环咧，就系话点解你会成日发现自己啲专注力会下降啊， 哦、 或者你个解难能力 低咗、 或者思考一啲嘢嘅时候， 咁咪即系个人 钝咗。 系啦， 咁点解咧？其实就系因为咁样咯，你个人会真系减弱咗噶喺呢啲嘅情况下，因为你用得佢太狠啊。系你冇俾佢哋休息，咁所以话头先第一样嘢咧。你要俾自己頭先你十一至十二點都唔緊要啦，俾20分鐘自己有依個咁樣嘅安靜時間。講緊唔係話真係揸緊車，真係俾自己可以叫做我唔係叫熄機，係俾自己重組。我唔知諗呢個例子，即係突然間 重組啱啊！即係好似以前咧，而家啲電腦就自己識重組啦。 你講呢樣嘢，我頭先好驚嘅，講緊成死咧，會唔會披露年紀？係 啦，而家啲電腦就識得自己重組 啦。自己重組 啦，以前啲電腦你真係要撳個 或者電話啦，電話其實依家都可以，就係話你太呼曬嘅時候咧， 就熄啲 program， 佢會幫你熄咗或者卸咗一啲嘅 program 先。佢嗰個喺度嘅，係啊，個 app 係喺度嘅。咁但係当你冇位嘅时候呢，佢会自己帮你先卸下咗一啲嘅你平时唔係好用嘅 apps。咁呢 就 你係 iOS 㗎。 係呀，腾空咗一啲嘅空间出嚟。咁其实最高例子都係一样，你个脑袋你个身体你唔俾自己有每一日呢啲咁样嘅重整呢，咁咪有头先嗰个恶性循环出现。所以第一样嘢你要俾自己有20分钟嘅安静时间。 因为我每一日都尽量俾自己最少一小时。 哇，咁都好好、喎， 奢侈啊！ 咁點解咧？就係話其實咧，喺你安靜嘅時候咧，你其實自己會修復噶，好勁噶，即係所以大家真係要做呢件事。 係啊， 因為你個腦袋裏 咁唔怪之得我一定要一個鐘，我破壞得太犀利日頭嘅時候，所以要一個鐘嘅修復啊。 所以咧，之前咪教大家，即係無論你放空啦、你冥想啦、你透過呼吸啦，都俾自己咧係停落嚟。咁你俾你因為之前真係有一啲大學嘅即係醫學中心咧去研究過，就係話咧。当你去有一个安静嘅时间咧，你会可以俾到你大脑嗰个海马体啊，一啲嘅神经可以增生。海马体系爱嚟即系主管啲咩咧？就系记忆。 记忆。 短期記憶、長期記憶同埋一啲嘅即係方向感咁樣，咁所以話點解人老咗有阿茲海默症咧？就係、是會有呢啲干擾啦，就係、是、喺個海馬體嗰度出咗問題。 我感染到東南西北個磁場都係靠海馬體。 係啊，咁所以你如果每日俾20分鐘自己咧，俾佢可以復修一下，俾佢增生一下一啲神經體，咁對自己嗰、那個點解話會對個記憶力有影響啊？可以有一啲嘅即係改善。 人真係唔好越嚟越蠢啊！所以要得人放空一下先。 係啊，唔好用得佢太盡啦。 係啊， 係啊，所以就每日俾20分鐘自己，無論中午、晏晝或者甚至乎瞓覺之前，去俾自己安靜一下，係啊，修復一下。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幫到自己。 食 lunch 啦，有啲譬如打工仔， 我係中意食 lunch 嘅時候。 食 lunch 嗰陣時出去。 尤其是你唔出去 公园长凳坐喺度发梦得唔得 啊？哦，得，我最中意噶啦，听雀仔啊叫， 跟住攞个自己自制嘅饭盒咁样嘛， 都得。攞两件饭团出去， 系啦， 系啊， 嗰件事都出嚟啦， 系 感觉得到，感觉得到你嘅寂寞添啊， 系咪唔寂寞啊？有好多雀仔陪 嘅， 系啊，二十分钟咯，真系每一日俾二十分钟自己去安静一下啦。 读书时间好紧要噶，好唔该晒 Circle 嘅，拜拜， 拜拜。 知道石头要几多眼泪才被冲走，你早知谈过一下推一下石便会失手，你可知我背后有几多冷汗朝着你流，如共你再错失半步便是我的尽头，爱上哪可退后，你要尽阻我不会后悠，望着自己的影像摇曳跌宕，仍然优雅地盲目搏斗，明白没有任何难度我都接受，我会痛惜你最新好友，逆着自己的心脏强烈跳动，但求跟你伴奏，为了团聚够裂痕未够，凭什么换对手，抱上抱下我撕不倒的一个木偶，我一跌一碰碰地千不懂痛楚，任由你践踏强迫你回头，至少可制造留下理由，其实我怕说声再会便是世间尽头，明白没有，在悬崖上哪可退后，你要转左我不会后悠，望着自己的影像摇曳跌宕，仍然优雅地盲目搏斗，明白没有，任何难度我我会痛惜你最新好友，捏着自己的心脏强烈跳动，但求跟你伴奏，残酷够一次未够，离别好别遗漏，团聚够裂痕未够，凭什么换对手，抱上抱下我撕不倒的一个木偶，我一跌一碰碰地毡不懂痛楚，任由你践踏强迫你回头， 陈奕迅一首嘅作品孤独探窝， 悠长被磨碎之后能覆盖宇宙，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八分啊，咁啊听听咧就系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啊。转头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听众咧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转头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今次佢要讲大话，佢唔系讲大话，佢系讲啲大话，即系我意思系佢要探讨方言。 偏却又会加深你伤痕，你的抑郁怎可以承忍，愁云来来回回成若隐。 Listen now， 沉沦或者吸引，偏却又会沾污你掌纹，来共我互拥紧，带你穿梭于身的深渊。 Jazz 话嚟紧嘅专辑每首歌都会讲一个有关人性嘅议题，而 Bounce Back 是关于方言，一个男仔想识另一个情绪低落的女仔，于是就讹称自己都有相似的经历，用方言鼓励别人。 是 Soul Jace 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 Focus Show， 监制阿简 Soul Jace。上榜四星期，上升四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Soul Jace Bounce Back。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初期是否有犯错，对事件无帮助。认为现时要阻止疫情蔓延至全球，特别是医疗系统较弱的国家，没有足够能力侦测个案，可能会有爆发风险。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和有微雨，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清凉，周末期间天色好转。现在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80%，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已经有一些科学证据证明咧。感染了武汉新花市的病人的粪便可以是带有病毒。 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 所以呢就在自己洗手间里面呢就用完坐厕之后呢要盖好那个厕板才冲厕。其次呢就在洗手间里面呢就有一些地渠去水位或者坑渠盖的位置呢就每日倒一些水下去，就不需要倒漂水的，倒一些水下去呢等那些渠里面呢有一些 U 型的隔气保持储水，隔住呢就坑渠出面那些污糟邋遢的东西就不会走回来那么已经足够了。另外呢如果是要外出呢就用公厕的时候呢用一些湿纸巾先抹干净那个坐厕的厕板呢就先去到使用。用公厕呢最好自己带定一包纸巾，你用翻自己的纸巾，同样咧就冚翻个瓷板先至冲水。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我好空虚，好寂寞，同埋好冻啊！ 冻啊，着翻件衫啦。不过如果你都孤单同埋寂寞嘅话，不如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打1872388上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因为诗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会有元宵士啤数之识个有缘人，打电话上嚟介绍自己，又或者识翻个朋友啦。 有我杰同喺度，你唔使怕丑，打上嚟啊 ！On a Saturday night。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啊，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出边啊，而家叫做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啦，唔知系咪真系呼呼声？问下 O 先，早晨啊 O，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嘅晨光嘅听众，我、哎、今日大风咗好多， 大风啊，强烈季候风啊嘛， 你话冻咗好多又未至于、啊，不过迎面吹埋嚟嘅风咧就强劲咗好多啦、 啊。不过咧要记住，我哋呢啲咧山系人啊知啦、嗯，即系你当遇到强风嘅时候咧，不断吹住嘅时候，其实我哋个身体嘅体温流失咧，会比正常快30%嘅。咁嗰30%其实去到啲紧要关口咧，就好紧要嘅。系、 嗯、 啦、 嗯， 就爱嚟保暖嘅。 所以都系着翻件风褛， 系啊， 挡 风啊，真系好嘅。你话如果夏天啊，由佢吹啦，16度。保下暖啊要， 咁啊，心机旁边你又要注意啦。咁近排个人卫生都头先听到好多唔同嘅宣传声带啦。包括教你去厕所啦，教你洗手啦。 系啊， 咁呢啲全部 呢啲都要由头学过，香港 要做嘅。不过唯一一样唔使做就系唔使恐慌性抢纸巾啦， 系咯， 抢嗰啲其他嗰啲洗衣粉啊嗰啲。昨日真係特登落去超市睇一個奇景啦。 昨日呢我有 係完全冇曬嘢， 我都有收過話某一間超級市場呢話有好多貨品係缺貨嘛。 係 咁有啲又話 都係網上謠言嚟， 肯定係謠言。因為呢其實大家應該即係要諗一諗，譬如佢話有即食面，有其中一間呢，即係我好鍾意食嗰間呢， 又話唔再出， 佢又話又話唔出嘛。但係你諗下，其實佢同埋另外嗰間即食面嘅公司呢，雖然兩個牌子，但係同一間廠嘅。咁佢點會一間有一間冇呢？係咪？咁你話醬油嗰、那個，咁你又喺香港設廠嘅，啲、米係泰國米嚟，佢再講講嗰啲，即係我哋要睇完 message 要諗咯，就即刻已經係可以分別得到嗰啲咁嘅 message 係真定係假咯。 咁啊，自己嘗試用方法 fact check 一下。第二就係、是。過度恐慌究竟對個疫情有冇幫助呢？ 完全冇。 咁呢個就係交俾收音機旁邊你用理智或者理性去諗一諗嘅。咁你去到貨架，哇，好似拍緊災難片咁樣，哇，啲紙巾啊，啲食物冇曬。咁究竟點解會咁呢？咁大家驚慌或者叫做alert 係明白嘅。咁但係又係咪真係去到呢一個光景呢？咁啊，好需要大家。朝頭早嘅時候諗一諗啦，咁但係頭先講話注重個人衞生啦，有啲朋友都話喂，咁近排就多啲做運動做 gym 咁樣啦，咁原來咧健身室咧入邊好多器材都係高危嘅喎， 係啊， 係啊，咁我揾嚟一個網站啦，呢、這個 research 就2017年做嘅，咁英國嘅健身器材嘅諮詢網站其中一個啦，咁從27件嘅健身嘅產品入面咧，抽出啊細菌嘅樣本啊，發現咧每件嘅器材咧，每2.5平方厘米啊嘅面積嘅細菌數量啦，超級驚人，達到咧100萬啊嘅細菌數量啊嚇。咁啊，當中咧有3款嘅器材咧，細菌咧嘅數量咧係哇驚人得令人嚇怕嘅，有3樣係高危啊嚇。咁第一樣咧就係跑步機。第二咧就係健身單車，第三咧就係嗰啲dumbbell， 即係嗰啲啞鈴啊嗰啲。 諗到諗到點解㗎啦？ 咁如果咧你去健身室嘅時候咧，有好多朋友依家去健身室都會戴翻個口罩咧。第二嗰樣嘢咧就係會攞張消毒紙巾自己嘗試清潔一下先。咁你先舉嘢先去跑步機啊。 攞自己消毒藥水自己買嗰啲人嚟㗎。 係啦，咁啊嘗試做翻呢一樣嘢，咁啊唔係唔俾你去健身。不过健身之前咧，就都要注意个人卫生，咁就无往而不利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 Sammy， 好 靓嘅 Sammy， 哇、這個， 唔系戴咗口罩争啲认唔到你啊， 系啊， 打你噶 ，Sammy 点啊？交通 同大家讲下东铁啦，咁就系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都仲系暂时关闭嘅。咁现时东铁线列车服务咧，只系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站啦。咁港铁咧，亦都会提供接驳列车来往上水至到罗湖站嘅，每30分钟就一班车，只系接载罗湖居民噶咋，咁大家留意啦。另外咧，隧道方面咧都系咁啊，各区隧道交通正常。 系，我哋寻日都同 Didi 讲啊，好想咧就系听翻就话红隧会塞下车。 因为红隧塞车系一个指标，即系代表嗱，翻学嘅翻学啦，翻工嘅翻工。其实呢个世界系好 所谓嘅正常生活， 所谓嘅正常生活啦。咁啊，而家有阵时即系交通真系畅顺啦。不过原来系因为大家即系好多嘢涉冇咗，而搞到交通畅顺咧，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咧，即系个心有啲戚戚然啦吓。 都会啊！寻日睇新闻咧，见到有个伯伯咧，佢冇口罩，但系佢要落街买嘢，咁跟住又被访问咧，睇完都。真的难过了成晚啊，但是好好彩今朝看到朋友分享呢，话议员找到他啦，咁我都终于分享。这个时间就多啲关心下。关心下大家身边邻里啦， 身边嘅人啊， 独居老人噶，即系分享过啦，唔好囤积啊，都系嗰句。 系你讲得啱，千祈唔好囤积呢啲口罩，你囤积冇用，得你自己一个保护到自己咧，唔得噶，系全香港嘅人应该全部一齐都保护到我哋自己先。 艰难时期吓，同舟共济啦。 好，唔该晒 Sammy。咁啊，天气方面啊，有阿彭爷爷喺出边。早晨，彭爷爷。 早晨，彭爷。 早晨，小伯。早晨啊，哦， 你好啊， 真系开心啦，得啊 ，Sammy 啲后生女咧， 梗系啦， 关顾我呢啲咁嘅独居长者，真系好啦。唉、哎，有人照顾真系好。喂，出边咧，你讲到呢一个嘅强烈季候风信号，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有啊？ 有。 果然系、哦，你喺个街上面咧，今朝早咧，真系啲风都吹得几劲下，啲雨咧都摆下咁。我想大家都真要着够那件外套呢，要挡到风呢就为之非常好啊。如果唔系呢，即係怕你会吹亲啊。今朝啲风都确系大嘅。咁你睇下出面嘅而家天色呢就真係麻麻地啦。太阳走唔到出嚟，依家呢就比较系天阴嘅。只系想呢谷落雨咁样啊。咁灰灰的天，咁再加埋咁大风呢，所以体感上都系觉得唉冻咗好多咁样、啊。 咁今日要着返多啲衫喎，係咪彭爷爷？ 都要啊，个底又要打返暖啲，个面又要着得挡风一啲，咁样囉。 哦，咁方法又喺度啦，要记住挡风同埋保暖啦。好啦，唔该晒彭爷爷，快啲返嚟一齐做节目啦，唔该晒，拜拜。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以及有微雨啊。彭爷爷啱啦，佢而家喺出面见到呢差唔多落雨啊，佢话到咁啊，係啊，有微雨啊。咁最高嘅气温呢会去到18度嘅，咁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啊吹强风，展望啊未来几日早上呢都系清凉嘅。咁周末期间呢天色呢就好转啦啊。咁如果觉得呢几日嘅天气呢都灰灰蒙蒙啊，唔系咁舒服嘅时候呢，咁而家可以啊諗定啦，周末期 期待啊，星期六日啦， 天色好转，咁都系过两日嘅啫，今日都星期六啦，今日都星期四啦，咁星期六仲有后日啦，系啦，而家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现正生效，咁彭爷爷都话到出边啲树咧吹到摇下摇下咁样，系咪？咁出边都大风嘅，咁树摇啊唔紧要啊，人啊唔好摇风摆尾咁就得噶啦，唔好摇嚟摇去啊，做人咧要坚持住啊。好啦，咁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早上嘅时间。7:16，都听听今天早上的晨光大学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依仲系新蒸头啊。 系啊，仲系隔住个电话添。 唉，好多嘢隔住添啊！而家就喺街度，即系数下数下，蒙面嘅就多过不蒙面噶咯。 嗯，系啊，咁都系保护自己嘅。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良好嘅公民意识嚟嘅。 如果听翻嗰啲医生啊、专家咁讲咧，就应该咧人人唔单止戴面罩，仲要戴住支酒精啊。如果买得到嘅话， 系咯、啊，我都系咁话咯。 唉，好彩终审法院咧有先见之明，唔俾个蒙面法通过啫。如果唔系咧，政府行出嚟啊，尴尬啊，成班蒙面人坐咗喺度。不过咁，佢一轮咧就蒙面，一轮咧就唔蒙面喎。 系咯。 好彩佢哋唔系通性嚟嘅啫。啊，唔知你啊有冇细个咧睇下咧啊？ 都有噶，有咩睇咧？但系 哦，佢哋就话咧，原来里边有啲图画咧，啲画像咧有好多启示嘅。 哦，即系今日只牛搭住堆草，听日咧就跨过咗啦咁。 冇错啦。睇下一个牧童咧，唔知道有冇着鞋啊？着鞋又唔知着草鞋啊？乜嘢会落雨啊？咁样话，咁如果我哋靠呢样嚟睇下啲高官咧，蒙面啊，即系出边啲细菌指数定病毒指数高啊？系咪？ 预唔预测得到咧？吓， 好彩唔系靠佢哋，即系唔系唔戴面罩以为冇事添。 不過話翻轉頭咧，就係、是、最大影響咧，就係各行各業啦。 係啊， 咁、啊、之前已經有嗰啲嚇蒙面人事件咧，活動咧就搞到即係 百業蕭條啊！ 係啦，呢個真係不幸的一句説話。點知道咧啊，一波未平咧，就跟住嚟到呢、這個咁嘅，似乎係疫症啊，新嘅肺炎嘅病毒啊。 嗯，而家係更少人啦。 嚇、啊，咁啊跟住咧就到法庭咧，真係停啦呢次。停完一個禮拜咧，又再停喎。 停到幾時啊？其實 到下個星期都未知道會唔會臨到咧，星期尾咧又再公告，因為始終個風險咧係存在嘅，因為。一個唔覺意，你法庭開放翻嘅話，咁好多時啊，無論嗰啲被告人啦，有好多係可能外地嚟嘅人啦、 嗯， 或者佢啲好友啊、親戚家屬啊，全部去法庭，咁唔知邊一個大吉利是佢中招嘅話咧，唔通成個法院大大細細全部都要隔離，好、 嗯、 大件事嘅話。 係啊，仲要揾得翻曬咁多個人添，都可能有啲困難啊。 咁所以咧，暫時啊停咗咧，都未必係壞事嚟嘅。好啦，其實咧講到話啲帶菌者咧，或者係即係有病毒嘅人咧、嗯，當然唔係個個自己驗到嘅， 亦未必個個一驗到就知啦嚇。 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去過啊，講得白啲就去過武漢啊，甚至湖北啊、湖南附近啊，或者係去過大陸境內旅遊嗰啲人咧，咁有自知之明噶嘛。 係啊。 咁好多時就話，如果佢哋肯坦白啲嚇，一早咧就係自我隔離又好，或者咧就係走去。向医务人员咧系求诊啊，咁嘅样 要申报翻自己去过边度啦，见过啲咩人啦、 啊。系啊，呢啲会系一种即系自动自觉嘅精神啦、啊。即系有时候我哋见到访问一啲市民都识得话喂，呢啲公共卫生嘅基本要求吓、啊，应该即系为大众着想，应该要做噶，唔使为要立法去处理噶。不过睇翻呢啲报道咧，连国内都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啊，试过有啲啊有位上年纪嘅人士咧，唔单止唔肯讲。咁咧，仲系咧，系誤導啲醫務人員啊，國內嗰啲咧，就誒冇披露佢自己去過武漢嘅。 哎呀，呢啲真係大件事啊！ 係啦，變咗多咗咧，啲醫護人員咧接觸佢啦，咪冇警覺性啊嘛，再接觸埋其他人咧，咁啊株連甚廣啦。到佢自己病發嗰陣時咧，仲要去追尋翻嚟，逐個逐個要 check。咁啊，令到咧嗰個醫務人員嘅工作啊增加啦，咁亦都咧令到擴散嘅機會咧係 大咗好多啦， 係大咗好多啦。咁所以其實人咧就真係要自律啦咁樣。不過國內都話啦，如果唔自律嘅話咧，有這麼那樣嘅國家嘅法律咧可以制裁㗎咁樣。咁啊，睇翻香港嘅情況咧，唔知咪財疏學淺咧，我就唔係好覺得咧有啲咩關於公共衛生嘅罪行咧，就話邊啲人咧如果出嚟。散播病菌啊，咁嘅样咧就系有罪咁样。咁、可能都系好难立法嘅。咁嗰个人如果自己伤风鼻塞，周围打乞嗤，咁你可唔可以告佢拉佢咧？咁样 告佢病咗，但系唔出声。 咁但系至于你话咧，要佢哋披露呢样嘢咧，就咁。因为本来咧，以往咧，如果有留意住，即、就、系、是、我哋讲开啲刑事法律咧，就话啲人。有自己嘅人權啊，憲法權利咧就唔需要回答問題啊，咩招致自己入罪咧就有權講啊，保持監察的權利啊。咁、但係亦都好多時咧，法律上咧係，就算係制定呢啲咁嘅成文法咧，都有時候有例外嘅。係啊，咁當然係啲極端嘅情況啦。咁個人覺得就係呢啲公共衛生嚇、啊，一個唔覺意咧，即係講得難聽啲，新蒸頭都係話啦。死得人嘛 啊 嘛，咁其实就应该咧都可以系有啲强硬啲嘅法例，真系如果有医务人员觉得啊，或者佢需要作出一啲查询嘅时候，咁嗰啲人咧就要第一要讲，第二咧就自不然要老实讲啦，如果被发现咧即系有乜唔老实嘅话咧，应该系可以系有方法去惩罚佢啊，制裁佢，咁我谂对个社会保障咧就会大翻啲啦， 系啊。 好啦，咁如果咧系而家咧系俾政府啊，即系医务人员发现啊，或者系认为咧佢哋系可能沾染到呢啲病毒嘅话咧、就需要隔离噶。 系啊， 咁就住去边个地方隔离咧，都有啲人出嚟咧有好多啊争议啊。咁其实大是大非嘅问题上边咧，即系洋人话咩 give and take 系嘛，即系走就啊，尽量处理咗个问题啦。亦都可能咧牽涉嘅法律問題就係、是、喂呢啲人隔離係咪當扣留啊咁樣？咁、我諗 唔可以相提並論，應該唔一樣㗎，冇人看住佢啊嘛，起碼亦唔係一啲保安森嚴嘅地方啊。 係，同埋大家都知道嚇嗰、那個意義喺邊度㗎啦。 咁另一方面咧，就係、之前政府有高人咧、高官亦都提及過，就話咧，啊係咪可以俾佢喺屋企啊？咁啊，唔知戴住啲腳環定 手帶， 手帶啊，咁咧就可以睇住佢啦。咁樣，其實都係講翻嗰句啦。呢啲公共衛生啊，甚至乎牽涉到人命傷亡嘅情況咧，最重要咧，其實人嘅自律啊，你要即係尊重其他人嘅權利啦，亦都。自己有自己应该做的使命嘛、即是你要用到法律呢强行去執法，甚至乎寫到好嚴苛呢，就已经唔係咁尊重个人嘅啦，即係或者个私隱嘅啦。咁但如果去到咁嘅程度，咁当然立法者就需要咁立法法啦。咁只要你又戴住个环，佢都你都难防佢周围去嘅。咁点计数呢，出咗嗰个范畴係咪又犯法又拉佢呢咁样。希望如果大家可以通情达理啲咧，明白到系而家个情况咧，系唔知系咪有啲人讲话危急啊，定唔危急啦、啊？咁但系始终揿得住吓、即系阻截得到咧，都系最佳嘅方向嚟嘅。 系咯， 系咯。另外一个问题咧，就话啊，最近有啲人提出就话啊，如果政府咧唔肯封关啊，这样那样咧，就要罢工咁样。咁尤其是牽涉講得白啲就是、醫務人員啦，咁我哋睇到咧好多就係同樣啊喺呢個醫務界啲專業咧出翻嚟有兩種聲音啦，最起碼有啲就認為咧嚇、政府咁樣做咧佢哋迫不得已嘅唔想嘅啫，不過都冇辦法啦，要罷工咁樣。咁另外有一啲咧醫生啊咁啊走出嚟就話咧，其實佢哋啊醫者父母心啊，就冇理由用呢啲嘢嚟要挟嗰個政府啊，這樣那樣咁咁谁是谁非呢啲就即係大家自己公论啦，公论都可能好多种。不过呢我就睇法就係睇下法律上罢工可唔可以係一个犯法嘅行为呢，咁人就咁问啦。我会先咁睇啦，就话即係你要去罢呢，首先有份工先啦。工都冇就冇得去罢，就问你工係点嚟呢，咪通常咪雇主就请个雇员啦。咁好少话个雇主自己去阿老细走咗去罢工 嘅。係嘅。咁我睇下你系咩机构啦。 唔通你员工炒老细咁即係炒友啫，咁唔使罢啦。好啦，通常嚟讲就係话啲雇员呢就係、自己唔返工啦。咁问题就係佢真係有一纸文书啦、就个雇员同雇主本来呢有个雇佣合约㗎嘛。咁嗰个合约简单嚟睇就话嗱，只要个雇员返工你咪出粮囉咁样。咁佢唔返工又可唔可以出粮呢，佢要罢工嘅话。 咁睇下係咩性质个合约喎、我諗。 一般咯吓，咁、嘅时候咁当然咧，唔同嘅情形咧就有唔同嘅写法啦，好正确啦吓。咁、一般譬如系一月薪几多咁啊，咁跟住佢要翻工，好啦。咁其实假如佢嗰个雇员唔翻工本身咧，咁啊就系、简单嚟讲就系违约啦。咁、应该嚟讲咧就系去劳工法庭啊解雇啊这样那样啦吓。咁问题就系、如果佢一种被确认啊被认为一种罢工嘅活动又点咧咁样？咁嗰时我哋睇翻嗰啲英美法制又好，个社会又好咧，佢哋系承认或者容许咧有呢啲咁嘅所谓 strike 呢啲咁嘅工业行动嘅。咁工业行动呢个东西咧，有时候咧就喺嗰个法律层面上咧，都唔系话唔系有一个睇法咧，就系话啊，佢哋既然系好似佢哋有自由表述啊。即 freedom of speech 啊、freedom of expressions 啊，甚至乎 procession 啊，去游行啊、示威啊呢啲，变成咗咧就，如果佢真系采取呢啲行动咧，就未必一定可以话佢犯法嘅。咁所以尤其是英国嚟讲咧，以前啊，某段时间咧睇翻佢哋嘅历史咧，好多啲所谓啲煤矿工人咧系罢工嘅。咁罢工咧就冇乜俾人检控啊，或者系民事杀伤嘅。较为多嘅案例要见到咧，就系话啲本身参与罢工嘅人士咧，唔俾其他人去翻工。咁咧就甚至无咧，佢哋整咗啲 barrier 啲栏去阻，即系封，系啦，隔住个工厂，有啲人监操翻工咧，就俾佢哋去打啊，甚至暴咧、 有啲争执啦。 系啦吓，咁嗰啲咧就会系违法啦，嗰啲就会告佢。咁但系毕竟咧，就呢个系当年啊，我相信系。戴翠爾夫人上台之前嗰、那個 好耐之前咯， 好耐嘅時間啦。咁你今時今日啊，與時並進，再大家嚟試下啲情況出現咧，都可以睇下咧，即係英美社會會點樣做，嗰、那個法庭係點樣睇。咁好彩咧，香港咧就冇啲咁即係相對嚴峻嘅情形出現。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 除了是一份雇佣工作之外呢，那份工本身呢都有个使命的。咁我又睇唔出呢医护工作呢医务工作呢有啲乜嘢係缓急嘅分别，冇事都唔使去搵医生入医院啦，有啲可以摊开嚟慢慢搞嘅咩咁样。政府唔啱呢就政府嘅事，咁有好多方法去表述嘅，呢个个人睇法啦。 咁好啦，大壮咪今朝我哋讲住咁多先啦，希望大家呢喺疫情嘅底下都可以身体健康呀。 希望下次呢就可以唔使戴口罩，可以直接真人见面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先。 唔该 Bobby。 晨光大学。 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7:29啊，希望咧真系好似正如头先阿大壮咪所讲啦，咁啊，快啲，唔使个个咧就戴口罩啊，快啲大壮咪又可以上嚟录音啦，唔使架住个电话，咁啊最好啦吓。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以及啊有微雨，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18度，吹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噶。展望未来几日早上清凉，周末期间天色好转。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强烈季候风信号嘅现正生效。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再翻嚟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公布湖北省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2987宗，全省累计增加至19665宗，全国累计确诊超过27000宗。湖北省死亡个案新增70人，累计全省死亡人数增加至549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晨说，武汉形势严峻，大批患者没有及时收治到医院，面临很大压力。这一批患者在社会上流动，或留在屋企，会造成更进一步的家庭和社区的感染，是加剧疫情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宣布，由星期六凌晨开始，从内地入境的人士，包括香港、内地居民和其他旅客，都要强制接受检疫14日，但是当局未有交代细节。本港再多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积增加至21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承认疫情有恶化趋势，香港可能出现社区传播。另外，曾经接载确诊感染武汉肺炎内地旅客的世界梦号邮轮，昨日返港之后，卫生防护中心派员上船检疫。33名船员申报曾经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其中32名船员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阴性反应，余下1人化验结果待定。中心说，由于船上人数众多，检疫工作仍然进行紧，在未完成检疫和获处方许可之前，船上全部乘客和工作人员都不可以离开这船。美国国会参议院一如预期表决否决弹劾总统特朗普，参议院的表决需要达到67票，即是2/3绝对大多数定罪门槛，才能够裁定特朗普有罪。在两项控罪中，针对特朗普滥用职权的指控，以52票反对、48票赞成遭到否决。 共和党的犹他州资深参议员罗姆尼在针对特朗普滥权的指控投票中，是共和党内唯一倒戈的议员，但是无了议案被否决。至于另一项妨碍国会的指控，就以53票反对、47票赞成被否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以及有微雨，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清凉，周末期间天色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嘅。咁啊，另外东铁线方面啊，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仍然系关闭，东铁线列车服务咧只系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站，港铁咧系会提供接驳巴士来往上水至到罗湖站，维持每30分钟一班车，只系接载罗湖居民。咁因应咧罗湖同埋落马洲站暂时关闭嘅安排啦，九巴 B 一啦，同埋专线小巴44B、44B 一、75、79S 啦，都系暂停服务嘅。咁乘搭小巴啦，同埋巴士嘅朋友都请你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23岁的谢生喜欢打跆拳道， 59岁的卓生是一位长跑爱好者， 他们两个一直都身体健康，家族里面都没有任何遗传病的历史， 只但是他们两个就分别在一次运动里面突然心脏停顿，还要晕埋添。 究竟是什么病令到他们差点没命呢？ 医生与你星期六晚9:30， 港台电视31。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风叔正安常识问答比赛，举例子乜嘢系呼吸防护装备？ 阿子颈巾、拉帽同埋人工呼吸。 错，系用后即弃嘅过滤口罩。 阿祖啱，咁可唔可以咧立乱更改嗰啲个人防护装备嘅表面装饰？ 梗系可以啦，我一定要油颜色漆翻我啲指甲油噶。 错，系唔可以随意将佢油上或者喷上任何颜色嘅。 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叔正安短剧， 记住啦，穿着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开工就顺利又无往而不利啦。 郑鹏、 朱海婷、 阿 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继续翻到嚟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7:37啊！早晨啊，欧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咁啊，开节目嘅时候咧，讲过话大家就唔使恐慌性咁样扑嗰啲纸巾啊，咁样， 因为啲 个供应源咧真系仲有喺度嘅，大家唔需要过分恐慌。不过口罩嚟讲咧，就真系 难啲嘅， 口罩系真系 就系一罩难求嘅，真系呢、這个就真系要扑嘅。咁所以 做咩你有办法啦？ 有啲朋友咧，唔系有啲朋友咧去外地咧旅行嘅时候咧，都会即刻收到 message 啦，就系话喂，要买啲口罩咯。咁啊，同大家咧跟进翻世界各地咧买口罩啊。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咧，都有啲限制啦。 嗯， 咁譬如泰國咁樣咧，每人就曼谷為例啦，每人就限買兩盒啦。 嗯， 一啲大嘅商場或者 其實每人限買兩盒都算係好好噶 咯，幾好啦咁樣。係 咯， 因為當地 咪一盒佢係咪有幾廿個嗰啲嚟㗎？ 都唔知，但係單純話每人限買兩盒啫。咁一盒究竟有幾多咧？咁、應該唔同商店或者唔同廠商咧。就有所唔同嘅，咁、如果你话啊有啲朋友喺泰国咁样，咁试下叫佢帮你搭买咁样，咁就要留意翻呢个情况啦。因为近期咧，点为之好朋友嘅表现咧，就系、我肯买一盒口罩俾你、或者送一盒口罩俾你咧，嗰、个绝对系一个好朋友嚟， 系 唔系咁好嘅朋友都难啲做到呢一件事啦，咁样，咁所以咧。好彩身边真係好多好朋友啊，出营啊，相救啊，大家互相帮助。咁啊，有个朋友呢啱啱喺冲绳返嚟啦。咁冲绳呢已经係限制买口罩㗎啦。咁 全日本都係啊。 哦，全日本都係。 因为日本呢其实而家正值係花粉症季节啦。咁啊，其实即係一样嘢都几阴功呢，就係佢哋自己想买口罩。 都唔够啦。 係啊，我哋。即是我哋挡住唔系话挡 virus， 我哋挡住嗰啲 花粉， 花粉咧，佢哋自己都唔够。 所以咧，即系佢哋都有个限制买口罩，每个人咧就系限买三包定四包口罩。同埋咧，你唔好以为入到啲药妆店一定有，其实普遍嘅药妆店都冇得卖噶啦。咁咧，你如果真系去到日本咧，即系搵口罩买，因为喂你屋企真系唔够，咁你山长水又远啊，咁啱去到日本咁样。咁你就試下喺人哋啲便利店睇下有冇啦。咁都有限購㗎啦。其實嗰個便利店都唔係話你要十個佢就俾你買十個，即係你買三四個佢就可能俾三四個你囉。咁譬如以沖繩為例，因為啱啱有朋友返嚟，咁最 update 嘅資訊就係你喺喇叭呢你就唔使只要揾到有呢個口罩賣。你要落到去名護市啊、或者再落啲或者再偏僻嘅一啲地方咁樣啦。咁先有機會會揾得到咯。咁所以呢個都係俾心機旁邊你嘅一啲少少嘅資訊啦。咁因為大家都係互相幫助或者互相都撲緊口罩。好啦，你話喂買完啲消毒液啊，買完嗰啲叫做口罩啊，使唔使寄倉啊咁樣？今日咧就揾嚟咧六款啊，或者六種嘅必须寄仓嘅一啲叫手信啦，或者应用嘅东西啦，咁样，咁呢个都大家注意翻。如果唔系咧，你买咗咧一樽消毒药水咧，你就咁攞上飞机咧，咁人哋咧真系随时又搞一轮啦， 又液体啦，嗰、那个就 咁、大家要注意翻嗱特别喺日本你会买好多啊，就算护肤品好，依家多咗。消毒藥水啦咁樣，其實咧100毫升以上嘅液體咧都已經要寄倉噶啦。 係啊，係啊， 係啦。咁大家温故知新啦。如果你唔記得咗，何況你話喂一公升嘅叫消毒藥水，你更加要寄倉咯。 係啊， 咁嗰啲酒精搓手液嗰啲全部都要寄倉啊。係啦，咁仲有其他嘅，咁仲有譬如單車要寄倉啦。咁呢個都大家留意翻啦，因為有很多朋友譬如去到日本，喂。见到啲单车系零件咋，即系譬如啊，见到个车胎好靓，咁单车嘅车胎好靓，咁你都要寄仓啊，你冇得话我就咁攞住个车辘相机，咁啊唔容许呢件事发生。 size 嘅问题咧，亦都系其中一个。 系啦，咁啊有啲朋友譬如话喂食物方面，原来咧膏状嘅食物咧都要寄仓，譬如滋滋装嗰啲炼奶咧，咁又要嗰支嘢好似仿如牙膏咁样咧，膏状嘅，一支炼奶咧都要寄仓噶。咁嗰啲士多啤梨酱啊，嗰啲啱嗰啲咧，膏状啊，酱状嘅嘢咧都要寄仓嘅。咁呢个可能就 即系唔好谂住自己上飞机去自己查士多啤梨酱， 就冇得咁样嘅。咁同埋咧，奶粉都系啦，大家可以携带咧不多于两公斤嘅婴儿奶粉。咁但係呢奶粉都係要寄倉嘅。咁有你知有啲家長可能都相信日本奶粉係好啲啦。咁有陣時過到日本都會掃幾罐奶粉返嚟俾啲細路仔食嘅。 如果係奶粉嘅話呢，其實我個幾建議大家呢喺寄倉嘅時候呢 再重新再問多一次，即係櫃台嘅朋友，因為有陣時咧的而且確，如果帶住一啲譬如係嬰兒去到搭機，而佢需要咧去到沖奶啊，或者需要啲水嘅時候咧，某程度上佢哋係可以俾少少空間大家走賺嘅。不過空間係因為唔係話法律啦，唔係嗰啲，係因為佢哋知道你有個初生嬰兒， 係沿途都要飲下奶， 而你係需要水嘅時候咧。佢係會要求你打開一個水，然後佢哋啲工作人員檢查咗你個水啦，你都有可以拎入去嘅。 呢、這個都係有小朋友先知， 即係有小朋友啦。當然啦，係啦，要大家要真係跟翻問翻佢哋嘅櫃頭，佢哋當其時嗰個服務嗰個嘅守則係點樣、 或者可能每條航空公司嘅航班或者航線都有少少微調或者唔同都係嘅。咁啊，頭先講過啦，話喂單車咁大型，唔俾帶相機咁樣，咁啊你一定要寄倉啦。咁仲有咧，大型嘅樂器咧。都必須寄倉。你話喂，去到日本 係咯， 冇話日本啦，去到泰國買支吉他，哇！好 搭港鐵都登記啦，大型 樂器啦。大家如果去旅行咧，可能會買樂器送俾人嘅話咧，大型嘅樂器咧需要寄倉。咁、你一定會問啦，乜嘢先叫大型啊？尺寸咧就係、超過咗以下落嚟都係一啲 cm 嚟啊，93×39×24cm。咁啊個寸數咧亦都係36×15。同埋九寸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总之一支吉他就一定要记啦。咁如果你话喂唔识计数，一支吉他一定要记。仲有一样嘢，就系大家好流行嘅自拍神器。自拍神器咧，原来多个国家咧都禁止携带入去嘅。 唔系伸缩嘅咩？ 系啦，佢除咗伸缩之外咧，因为佢呢个自拍神器咧有攻击性啊， 系啦， 附有咧呢个刀印啊。同埋咧，長度咧大於六厘米嘅一個叫做伸縮嗰下嘢，所以咧會被航空公司視為武器嘅工具，或者叫做入境嗰啲海關人員會覺得、哇呢、這個有攻擊能力咁、樣，所以咧 貌似警棍 係啦。如果咧想勉強麻煩咧，最好問清楚咧航空公司，喂究竟可唔可以將自拍神器帶上機？如果唔得咧，你就最好就係寄倉啦咁樣。同埋咧。依家啲自拍神器咧內置電源噶嘛，咁啊呢一樣嘢又唔知會唔會影響過關嘅時候咧過境嘅即係 hand carry 咁樣，可能又會哔哔哔哔哔，最後揾到你有碌自拍神器，咁嗰碌自拍神器咧又出唔到境，或者係危險物品，咁啊搞好耐先上得到機咯。 都係喎呢個，都要留意住喎呢個。 係啦，咁啊仲有嗰啲眉毛鉗啊、鼻毛鉗啊、嗰啲小型萬用刀啊，都唔一定可以帶到相機嘅咁樣。有啲朋友最中意喺瑞士買咩啊？買軍刀啦， 係啊， 細細把咁樣留念或者做手信。我曾經試過有啲朋友真係因為兩把刀仔咧上唔到機，咁嗰兩把刀仔係手指食指咁長嘅啫，咁好明顯就係、去完瑞士買下手信咁樣啦。 規矩又要守嘅， 係啊，所以即係如果你係因為咧帶咗違禁品啊上唔到機，或者該寄倉嘅唔寄倉咧而延誤咗嘅行程咧。咁就唔開心啦！你喺旅途又不太愉快啦。 其實有啲航空公司咧，佢哋都有啲即係除咗係有特定嘅 size， 譬如超過150cm 咁需要寄倉之外咧，如果你嗰件行李，譬如頭先阿 O 講嘅，係嗰啲譬如樂器，樂器其實用嗰啲可能好靚嘅木去到做一個大提琴出嚟嘅，咁你真係要特別。 系啊， 加护佢噶嘛？ 你要同佢讲话呢一样嘢咧就易碎嘅，或者容易整烂嘅。 佢哋咧 有啲贴纸嘅， 有啲咁嘅特殊行李嘅 function 咧，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谂一谂嘅。 不过就可能有机会要收下钱咯。我记得嗰阵时 咁咪特别搵个人帮你照顾个大提琴、 啊。系啊，我记得嗰阵时同你行呢、這个富士山咪有一碌叫金刚棍啊，金刚棒嘅、 啊，金刚棒。 咁嗰碌金刚棒都系唔系孙悟空我。嗰、那個係你登到去每一個 level 嘅時候吸下印咁樣，甩啲印落去嗰支紀念嘅棒啦咁樣，嗰支都要寄倉， 嗰支都要太 長，你唔可以就咁攞上飛機啊！ 嗰支叫金剛棒，成支如意棒咁長， 係啊，咁都要收 extra fee 嘅，其實都 點拎上去啊？係咪先寄倉啦？ 係啦，所有嘢咧，大家都係做個乖寶寶啊，乖孩子，特別喺飛嘅時候啊，你想自己飛得開心咧，最緊要守規矩。 需要洗礼的下层躯壳，决定要踏进告解角落，窥看一眼你再提示我，再别离俗世的丑与恶。今晚将要倒下来的我，每日也是没太多快乐。跟你走，美景两晨度过，闭着眼意界一起探索。身边有着你，心思有着你。着你当走到人倦了，自然人物是非不想理，在世上百样美，你是最刻骨铭记。人大了被平难时大气，当走到人倦了，任何场合做不出好戏，就喝下这闷气，挨下去走。走，每天大城漂泊，努力过又被世间冷落。天已黑，有家但无苦托，那就去越过仙境再探索。身边有着你，心思有着你。光世事完美，人大了自何时遇着你，当走到人倦了，自然人物是非不想理，在世上百样美，你是最刻骨铭记。人大了被平难成大喜，当走到人倦了，任何场合做不出好戏，就喝下这闷气，挨下 一首嘅作品啊，佢系罗力威嘅新作品啊，叫做《仙水》。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啦，今日咧先同大家讲下 NBA 嘅交易市场先啦。据火箭队嘅报道啦，同鹰队同埋木狼队咧达成一宗啊，涉及12个球员嘅四方交易啊。将佢哋嘅篮板王啊，火箭队嘅篮板王啊 ，Capella 啦，同埋咧尼尼啊，两位中锋咧送到去鹰队啊，吓，咁喺木狼咧换到啊前锋啦，哥云顿啊，同埋咧 Jordan Bell 翻嚟啊，吓，咁啊阵容咧最进一步小型化，咁即系喺火箭队嘅阵中咧，冇一个高佬，冇人抢篮板，全部人咧，即系除咗啱啱 trade 翻嚟嘅呢个哥云顿啦。其他全部都是小球战术啊，咁讲嘅小球战术咧，其实就系、是、 夏登啦，同埋咧呢个韦斯布鲁啦，两位嘅球员咧单打啦，如果佢哋单打唔掂咧，就会分俾其他三个球员咧，已经咧伏兵喺三分线嗰度咧做一啲三分嘅投射嘅。咁啊睇到咧，譬如Eric Gordon 啊，嗰个三分火力咧都越嚟越成熟啦，咁样。咁你睇到佢嗰种咁嘅打法咧，究竟啊系咪可以成功咧？亦都系教练啊迪安东尼咧一路啊想打嘅一个小球嘅阵式啦。咁啊睇到咧，真系根据数据啊 ，Capella 咧即系冇咗呢位中锋球员嘅比赛咧。咁火箭队嘅赢波机率咧，真系高咗好多。咁唔知系咪火箭真系好适合打呢种咧小球嘅阵容啦？而且咧喺个篮底补强嗰度咧，又真系唔系好够。譬如你讲有字母哥嘅公鹿队啦，以至咧篮底阵容最完整，今次有咩要数湖人队啦？因为佢又有AD 啦，咁又有其他嘅内线球员啦。咁你 Capella 嗰个强度又真係唔系好够强，咁可能因为迪安东尼系咁呢，就索性将成队球队都转为呢好似嗰陣时勇士嘅呢个小球战术，即係真係斋射三分啊，或者打好多叫做外围投射嘅球队囉。咁今次嘅叫做买卖呢都好明显呢有一个咁嘅决定咁样。咁另一方面啊，继续都系 NBA 啊，距离咧2020年咧芝加哥明星赛咧得翻一个礼拜嘅时间咧，咁 NBA 咧星期二啊宣布啊，今届三分赛咧将会改变比赛形式啊，喺中场嘅 logo 啊，即系喺个 logo shot 嗰度咧，增加两个咧超越三分球嘅投点啦，命中咧可以得到三分嘅，咁即系个三分赛嘅赛制咧，咁增加咗一个超远程嘅起手点啦，因为今次咩？NBA 嘅球员咧都越射越远啊！你有睇呢个Steph Curry 啦， 中圈都射， 系咧。譬如你咖喱仔嗰啲喺自己嘅篮底啊，自己球队嘅篮底咧，基本上已经可以起手射得波吓。咁所以都好夸张。咁三分球咧嘅比赛系时候改一改制啦。 真系整大呢个篮球场啊！迟啲， 哎呀，真系唔知道啊吓。咁到时可能要加四分波先啦，即系三分都唔够，即可能。在半场射咧就当四分， 系咯，即自己半场射翻句，嗰个当四分波咯。 系啊，咁鼓励投射都系啱嘅。咁技巧赛嘅参赛名单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熟悉嘅球员啦，譬如活塞队嘅 D Rose 啦，咁D Rose 都肯去玩呢个技巧赛啊，咁值得令人期待嘅。咁入樽赛方面咧，哇，杜伟侯活湖人队啊，咁又有A Gordon 啦，咁亦都有咧呢个呢、這个大力宗师啊吓，哇好多觉得会入樽超卓嘅球员都会参加呢个入樽赛啦，咁唯独咧就系因为云斯卡达啊呢个入樽半人神嘅圣手咧就冇参加，因为云斯卡达自己都讲啦，话哇与其参加入樽赛，不如我将自己所有嘅力量继续完成埋今季嘅赛季仲好啦，咁样咁尊重老人家嘅决定嘅，咁NBA 方面咧继续有机会再同大家跟进多少少啦， 系啦，再同大家睇埋咧就英格兰足总杯啊，咁四圈重赛嗰度啦，咁英冠啊打比郡主场以4-2击败英乙嘅诺咸顿啦，咁其中值得睇嘅系咩咧？就唔系净系睇呢一场比赛。是望埋咧34岁嘅朗尼啊，咁啊为球队射入咗一个嘅12码，咁啊打比棍咧晋级之后，下一圈咧，哎呀，主场迎战曼联、 啊，朗尼犀利啊，越老越可爱，34岁嘅佢咧啊，三场比赛入咗7球啊， 系咯， 哇，算系咁啦， 真系算系咁啦， 朗尼、啊、打比棍啊， 系咯，以前有段时间咧，即系仲系费爷嗰阵时啦，费爵士嘅时候咧，佢又衰啊，挂住喺度打机，打咩机咧？足球 game， 打机都。即系你正路啲啊！你佢更加多坏习惯，你知阿朗尼呢个人真系。 我哋讲下打机嗰啲开心咪算咯。但系你点都一个球星，佢中意打机系用自己嘅 character， 然后去打翻个游戏，自己踢好啲波啦，系咪先？ 不过朗尼依家带打比棍带得几好，即系有机会将打比棍带上英超，有啲咁嘅机会啦。 有经验啊嘛，系咪先？好啦，咁另外英格兰啦，咁啊睇埋呢一个足总杯方面咧，另外一队嘅球队啊，就系利物浦。咁啊，利物浦之前咧，咁啊凭住一个嘅乌龙球啦，咁啊可以顺利晋级啦。不过下一场咧就唔知道可唔可以继续咧都系咁顺利晋级啦。因为点解咧？咁啊今次咧就主场咧就1-0淘汰咗英甲嘅索士贝里啦。不过嚟紧嘅时候咧，仲可唔可以再流力净系出啲叫做青年军嘅队友咧？未必得啦，因为下一场咧将会咧就系对车路士嘅。咁啊，如果佢哋仲想 嗱，而家叫英超咧，都已經袋咗半隻袋，即係半隻杯入去個袋入邊 啦，成隻噶啦，應該都冇懸念 啦，大半隻啦，係咩？留翻啲位俾佢走賺啊嘛，係咪？好啦，咁但係會唔會即係嗱，除咗呢隻杯之外，聯賽嗰只啦，咁啊而家足總杯嗰隻杯咧，佢都想攞埋咧。如果攞埋嘅話，就要諗下啲人腳方面咧，可能要做得翻好少少先至得啦嚇。翻嚟自日本呢一隊嘅 job， 佢哋嘅名字叫做 Wins 啊。只歌就唔系叫 Wins， 只歌叫做 Door。出面十六度啦吓，佢哋嗰封信路现正生效，而家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 会系医疗系统较弱嘅国家，冇足够能力侦测个案，可能会有爆发风险。美国国会参议院一如预期表决否决弹劾总统特朗普。参议院的表决需要达到67票，即是三分二绝对大多数定罪门槛，才能够裁定特朗普有罪。在两项控罪中，针对特朗普滥用职权的指控，以52票反对、48票赞成遭到否决。共和党的犹他州资深参议员罗姆尼在针对特朗普滥权的指控投票中，是共和党内唯一倒戈的议员，但是无了议案被否决。至于另一项妨碍国会的指控，就以53票反对、47票赞成被否决。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64， 日元 109.83， 瑞士法郎 0.974， 澳元 0.675， 加元 1.329， 新西兰元 0.648， 人民币 6.976， 英镑对美元 1.299， 欧元对美元 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654点，升33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01美元，卖出1,556.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以及有微雨，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清凉，周末期间天色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就公主道过海咧开始有车龙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咁红隧嘅香港去九龙仲系正常噶。咁而路面方面啦，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另外在新界啦，青沙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一段就比较挤塞。咁再继续提你啦，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东铁仍然系关闭噶。咁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啦，只系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站噶。咁港铁都会提供嘅接驳列车啦，往来上水至到罗湖站，每30分钟一班车，咁只系接载罗湖嘅居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哥同学会 有嘉宾喺度，即系好感动咁样。 有嘉 宾，你有冇纸巾先？ 定情信物就咁样得嚟嘅， 系啦。 即系无啦啦咧，你受伤咗，然之后有个靓仔咧，帮你攞个手巾仔包扎，然之后咧，嗰个手巾仔就贴咗喺我嘅屋企啦。 你阵间要还俾我，你唔好攞去定情信物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我系虾头杨思敏，你听紧嘅系安哥同学会。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就嚟截止报名啦！老师仲话同我练习讲故事，学校又未翻学，点算好啊？ 唔使惊，为咗俾大家有充分时间准备同埋报名，截止报名日期已经顺延至到3月31号。 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跟进住比赛嘅消息啦！ 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嘅 Facebook 都得噶。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是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一杯我喜欢的茶，那我那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希望你已经储满了正能量啊，去迎接你今天啊这个星期四的一整天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我是彭仔程振鹏，朱海婷都在这里啊。 早晨啊彭仔，早晨各位晨光听众。 是啦，时间呢来到星期四的早上啊 ,8:09 啦。咁啊现时的室外气温呢摄氏16度的，相对湿度呢 78%。大唔大风啊返嚟嘅时候。 我又觉得风唔系太大，不过都系咯，可能都系觉得呢几日嘅感觉系啲寒咯。其 实 16度就即系冻唔冻见唔见字吓？ 阴阴冻咁啦， 阴阴冻啦， 系咯，又未至于话寒冷吓。不过因为咧，即系冇太阳啦，天阴啦，又有翻风嘅话咧，咁啊自然咧嗰个感觉咧又会好似，唉，应该系好似。低過16度咁喎， 叫褸不離身啊，都係要攬住件褸就好啲咯。 注意呢個強烈季候風信號係現正生效嘅。至於今天嘅天氣預測咧， 好啊，睇睇咯，大致多雲啊，同埋有微雨嘅，最高氣温咧大約係18度，吹清勁嘅東風。咁啊，初時離岸同埋高地咧就係吹強風嘅。展望未來數天咧，早上清涼，週末期間咧就天色好轉，起碼出翻個太陽先啦。 係啊，咁啊呢排咧大家都好。緊張咧，不同嘅消息啦，除咗話係啲物資喺市面上嘅供應嘅情況之外咧，就更加關注就係個疫情喺香港，以至到係喺內地同埋世界各地咧嗰個嘅發展係點樣啦？因為會隨住咧呢啲嘅疫情嘅數量嘅增加啊，又或者嗰個情況嘅發展咧，而不同嘅地區或者國家咧都會有。相應的措施實施啊，咁啊， 每日都要更新住。 其中本來咧嚟緊呢個禮拜日咧就會 放假嘅，本人、哦、即系彭仔会放假嘅。咁但系而家咧，应该咧个唔使飞啦，应该就嗰、那个地方出咗个新措施。 哦，我知啦，就要理由系咪港澳台都要十四日自隔离啊？ 要自我隔离嗰啲，唉，咁既然系咁，唔好去打搅人啦，都系留翻喺香港啦。 如果你去到要隔离喺呢一个嘅酒店，咁其实又有咩意思啊？系咪？即系如果你外游嘅话， 同埋我系其实放几日啫。 系啊，有啲人就话， 但系我要留十四日就唔掂咯。 你去几日隔离十四日，咁点计啊条数？ 系啊，所以咧都明白嘅，咁又唔会话觉得哎呀好黑仔啊，或者好倒霉啊咁。咁其实都冇办法啦，咁要配合翻呢一个嘅人家嘅安排同埋。確係而家呢一個嘅疫情底下咧，大家都有好多原先安排好、計劃好嘅一啲嘅工作也好，或者你生活上邊嘅一啲嘅準備咧。 四個字啊，隨機應變啦、 啊。係啊，咁啊，可能都會被打亂咗，但係都唔緊要啦。咁啊隨機應變啦，學朱海婷話齋咁啊。可能會更好咧，留喺香港嗰度可以同大家又傾多幾日偈咧。 好啊，好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八点钟过后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必定会有呢个晨光财经第一线嘅。 系啊，讲紧你话随机应变，点可以唔请我哋呢位嘉宾啊？ 因为佢系德基。 系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嘅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早晨， 早晨，德基。 唉，都要讲呢一句嘅，新蒸头嘛，都系。系。发财身啦，健康心想事情龙马精神，最紧要健健康平平安安啊。 系啊。 或者 Heidi， 大家好。 诶，呢个鼠年咧就第一次。开麦啦， 吓 系 啊，系 啊，放 你 假啊 嘛，呢个时段呢一、這个节目呢、這个环节第一次， 所以晨哥嘅朋友都好挂住你啦。 咁啊嗱，讲到呢一个嘅见面礼，梗系要同大家分析一下啲 系 财经走势啦。 系都好基本嘅啫，呢啲冇问题嘅。 哇，咁啊放完假之后咧，其实啲市咧陆续开翻晒咧，咁啊睇翻美市 方面 就真系越做越 好， 好 劲啊，气势如虹啊。 系啊，嗱，道指方面全日升咗483点咧，同埋睇翻纳指同埋咧呢个标普500指数咧，都系创咗呢个新收市嘅新高吓。 系 用咩嘅理据去支持佢哋呢个升幅同埋创新高嘅表现？ 同埋睇美國好似都又公布咗一啲嘅就業數據啊，以至到係流嗰啲貿易逆差啊嗰啲嘅數字咧，都係對佢哋嚟講係有利嘅、哦。咁啊，會唔會就係呢啲嘅咁客觀嘅數字數據咧出咗嚟之後咧，令到市場更加蓬勃咯？ 系或者咁讲啦，即系如果我用咁嘅比喻，大家就会比较容易啲明白啦。嗱，即系咁，如果我要去食饭嘅话，咁我而家咧就睇下想去边间餐厅。咁但系咧，原来呢边嗰几间餐厅咧就暂时就可能唔去得住，因为咧就即系碍于其他嘅原因。咁冇乜选择嘅情况之下，可能就焗住去嗰度啦。嗱，我意思系咁，当而家见得到武汉肺炎肆虐，咁可能即系。大中華地區，尤其是內地，咁可能即係啲資金配置唔會放咁多喺呢度，因為呢段時間唔會即係一秒鐘迎刃而解嘅，都真係需要時間。咁如果咁講，咁即係可以去翻邊咧？又會唔會又翻翻美國咧？咁嗱，好客觀睇啲經濟數據，好似彭仔咁講，咁啊真係佢哋又比較像樣嘅喎。咁睇佢哋啲企業嘅盈利表現，又真係亦都真係唔錯喎。係啱啱 Tesla 話上海個廠可能會慢少少交貨，即係佢哋最新嗰架比較細嗰個型號，唔幫佢賣廣告。咁但係都係比較遲啲啫。咁但係佢嘅股價係升咗好多倍喎， 升咗六日， 升咗好多先至回翻啲啫。所以咧調翻轉講咧。美國而家呢個狀況係相當之即係理想嘅，亦都大家都會覺得，真係彈下特朗普邊度彈得到啊？即係正所謂嚇呢一個參眾兩院嗰個彈劾嘅指標都唔同，第一個過到，第二個都過唔到啦。咁所以而家睇落去咧，好似仲未有一啲點樣好負面啊，好影響到未來經濟表現同企業盈利同市場預期嘅呢一啲狀況。咁所以咧。 就仲係好高冇升平，之前都跌過下，跌得好急添，但係就因為外來嘅因素，因為內地嘅因素，咁但係嗱，係咪所有美國企業都唔受影響呢？其實都唔係嘅。如果你同中國做生意，或者你好多嘅生意都係嚟自中國咧，呢啲企業都受影響嘅。即係唔好講多，可以講名，因為佢係上市公司，譬如連鎖咖啡店星巴克咁，佢都好多店喺內地都要關門啊。咁啊，唔係結業，只不過唔開得住啫。咁對於佢生意點講都會有啲影響。咁所以咧，我又覺得即係喺呢一秒鐘，即係雖然都好高冇升平，但我都會覺得即係。美國股市咁大家都習慣㗎啦，過去嗰年幾即係成日都創新高㗎啦。咁再加埋舊年又真係叻㗎喎，聯儲局又真係減咗三次息，連知識曲線逆向嗰個狀況都改善咗。咁啊唔知係真係特朗普真係咁叻啦，定腳頭好啊，定係好彩啦。咁所以而家呢一秒鐘都仲係幾高冇升平嘅，不過當然即係有波幅嘅喺個高位嗰度都嚇。 不過頭先講到話幾個即係公布咗嘅數據咧，都係睇落去理想，都會係一個幾實際支持嘅因素啦。嗱，譬如你話上個月嘅服務業活動有呢個加快跡象啦，咁啊另外啦，你亦都睇翻咧呢個一月份啊，私人機構佢哋新增嘅職位都有超過29万个等等，即係話我哋呢啲都經常要留意住嘅數字咧，都係交翻啲似樣嘅即係表現喎，係咪咧？ 係冇錯 ，Eddie， 所以即係點解會呢排嚇即係經歷完美股都曾經有三數日都叫做顯著回落，亦都擔心即係所謂武漢肺炎嘅疫情都會影響美國嘅經濟，甚至乎即係對於中美貿易嘅關係都可能會有變化之餘咧。睇翻實體上佢哋內即係美國本土嘅經濟數據又真係漲揚，特別頭先 Eddie 講嗰個就業市場嗰、這個呢個係其中一個好關鍵性嘅指標嚟嘅，咁所以即係美股升就會有佢嘅理由嘅，不過即係好客觀嘅一句就係香港跟唔跟到，咁梗係跟唔到啦，最多係跟到少少嘅啫。 人哋升咗幾日，我哋咪即係連升三日之後，恆指你見琴日最多升過251点，收市都升嘅，升110点就報26786啦。不過成交今日方面1338亿都即係尚算係交到貨嚇。咁呢個嘅走勢又點睇咧嚇？ 好，其實過去呢24个小时咧，港股個即係表現都好波動下嘅，收完市仲波動。點解咧？嗱，因為咧即係尋日咧，港股都唔係升好多啦嚇，期指低水絕收嘅。咁但係到夜期時段咧，一開就高開成300-400点啦。咁跟住咧一路枕住升幾百點嘅。咁點解咧？可能大家睇到外圍美股都繼續做好啦，又預期住美股起碼300几百点升啦，跟住又話可能會研發到啲疫苗啊，又有藥啊。不過都係嗰句。未咁快可以推出到市場嘅，咁主要我諗都係同美股升勢有關，咁啊再夾下啲淡倉咁啦。咁但係到美股真係開出嚟咧，咁個升幅就收斂咗好多，咁啊都叫做冇咗成半嘅。咁但係都比起即係尋日港股期指收市嘅時候都高咗好多嘅。咁簡單啲一句啦，今日你話港股會唔會恆指都有機會再跟隨高開咧？高開少少都有機會嘅。但係你話會唔會好似尋日夜期一開嗰陣時咁樣，哇亢奮幾百點，我就覺得冇乜可能啦。即係極其量咧，今日都叫做應酬式，都叫做跟少少外圍咁高開啲咯。咁但係咧，我諗暫時27000咧。以至到27300個阻力都幾大，因為唔好忘記，始終而家呢個疫情嗰、那個情況都仲係好嚴峻，內地嘅感染個案都係仍然係好多。咁當然啦，亦都好慶幸啊，好多康復個案，但係康復個案亦都只不過係比死亡個案多一倍。咁但係唔好忘記，而家感染嘅人好多。咁當然啦，唔希望再有人死亡，亦都唔希望香港再有人死亡同感染啦。但係呢個主觀願望好難成真啊。咁所以我諗。只可以盼望啦吓，咁但系我谂对于香港股市至内地股市咧，即系内地 A 股即系复市之后急挫之后咧，都稳定翻，因为太多救市嘅措施啦，基金又入市啦，咁跟住又12亿就即系好大规模嘅逆向回购啦，净注入嘅资金都成1500亿人民币啦，唔准沽空啦，咁呢啲嘢乜都出晒噶啦噃，咁但系唔好忘记，已经出晒呢啲招噶啦，咁除非你话再有新招，又降准啊，又减息嗰啲都陆续有嚟啦，咁否则。就算係都好，我諗對於個股市嗰個嘅刺激同支持咧，都會係比較短暫。咁所以我諗暫時而家呢一刻咧， 始終即係講緊美股同港股嗰個關係咧，未至於絕緣，但係亦都唔會話背馳。不過嗰個直接關係度就唔係話真係咁高。 其實而家睇港股就算係連升幾日咧，佢嗰個嘅升幅都係慢慢收下收下嘅啦。咁如果係好似阿 Dicky 咁樣分析咧，可能就算今天都會繼續有一升嘅話，嗰個嘅升幅咧未必咧就好似早一兩天咁樣咁多點數都未定啊，慢慢收。 係啊，即係個動力都未必會太大啊，係啊，同埋第二亦都要提醒一點就係話，過嗰幾日咧有一啲個別我唔講名啦，個別一啲股份咧都有好瘋狂嘅炒作嘅，咁講緊離唔開咧都係話啊，佢哋某一隻嘅抗病毒藥就喺內地嗰、那個。目錄裏面去醫呢一啲即係不幸染上武漢肺炎嘅病人嘅，又或者啊佢哋研究緊中疫苗，又或者佢哋啊有研究緊啲乜嘢有望臨床就進入臨床驗證階段咁，咁佢哋嘅股價咧通常都得一個形態嘅啫，就係因為呢個消息就爆升一開始嘅時候，咁但係咧就當呢個消息慢慢反應係啦，咁跟住咧個股價就慢慢就好顯著有高位就回落，有啲咧。近乎打回原形嘅，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話追逐呢啲消息去炒咧，個風險係非常之咁高嘅。 我覺得近期大家話即係個投資嘅心情啊，或者嗰個心態啊，都即係非常審慎啦、啊， 都唔易衝可能。 係啦，咁你講翻啦，樓市方面啊，你都睇到政府公布咗咧，就話本港啊，舊年嘅一手落成量咧，都係創咗呢個四年嘅新低啦、 嗯。 再加埋近期啦，呢、這個疫情方面嘅情況，睇翻本地嘅樓市方面都係咪即係都唔知道應該點樣睇啊？係咪啊？ 係咯，因為你如果係個供應量係四年嚟嘅新低，咁即係少咗供應，咁會唔會又搶貴翻個？那個需求有翻咁上下嘅時候搶貴翻啲樓咧，咁但係你疫情又會打擊個樓價又未頂嘅喎，咁其實真係唔知點睇啦，係咪真係打個和咧？ 觀察咧就唔太樂觀嘅，因為嗱、一個風向指標點都要睇嘅，就係睇樓嘅人數多人數多唔多啦。咁當疫症蔓延時，全香港啲人都即係要搶口罩，咁點解 睇下邊度有嘢買 樓啊嘛？如果我是澳門市民，咁我都限量，我都買到幾個應急開門口，咁我香港真係買唔到喎。咁當然啦，我去旅行，我喺韓國就買咗好多啦。啲人就話：爺爺，得機睇你嗰代都已經係富豪級噶咯噃，我就送曬俾啲朋友啦嚇。所以 分享， 你哋有需要絕對可以揾我嘅，當然唔多嘅。十個八個一定有嘅，仲要係好靚嗰啲 KF 九啊四，咁但係問題係唔係個個都會真係諗住哇，真係嚇戴住個口罩走去睇樓噶嘛？咁我又未見到話真係個樓價個好顯著回落，嗱同當年沙士唔同，當年咧就經濟已經好差，個樓價真係好低迷。咁但係而家呢刻咧，咁又未係話嗰種狀態，咁但係就大家對於即係出嚟唔好話乜嘢啦，即係飲茶 啊，都少咗 啦。生日會都冇啦，咁再加埋即係而家嚟講睇樓咧，我都會留意到，因為我中環翻工啦，某個大型商場咧就長期都有啲新樓盤喺佢哋上高嘅，咁通常啲地產代理咧都會下低睇下有冇啲客户咁啊帶上去， 使唔使拍烏蠅啊？而家 即係冇乜呢啲飛來猛咯，咁我會見到真係地產代理企嘅人數咧都少咗好多，咁直情就見唔到有客嘅，咁所以就都係。我都好客觀講，都會係地產代理業一個寒冬咯。咁當然你話會唔會寒過，例如零售啊、酒店啊、即係奢侈品啊嗰啲，可能冇咁緊要，但係都。 都是辛苦啦，都 咁啊！政府數字都係話到啦，預計未來嘅三至四年都係提供嘅就係潛在供應大約維持喺93,000個呢一個都係連續七個季度嘅水平咯。咁啊，繼續睇下我諗另外一方面就係大家對前景嘅睇法，你對供樓嗰個能力啊，各方面呢、這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信心因素啊！嚇， 冇錯啊，因為嗱，如果你話正正常常咧，即係個市場係冇一啲突如其來嘅負面嘅情緒咧，咁當然大家會好睇利率同埋供應量。呢兩樣最緊要，但係當疫症係出現咧，咁其他啲嘢咧好似又變咗，嗰個重要性就係冇咁大啦，擺埋一邊啦。咁所以咧，而家就反而可能就真係要睇住疫情嘅變化，先可以改變得到，即係市民出去購物啊，以至到真係睇樓啊嗰、那個意欲咯。 好，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Dicky 傾到呢度先，我哋聽朝再傾過 嚇。多謝曬， 多謝 曬，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儿科学院初生婴儿急救课程香港区讲师洪志云医生。 咁我知道呢，其实而家小朋友就冇得返學啦，咁就会喺屋企啦。咁所以呢，其实喺屋企里面呢，我哋点样去帮小朋友呢？而家有好多初生婴儿出世之后就喺屋企照顾呢，咁其实妈妈呢同埋屋企人呢，最紧要要照顾下自己嗰个手部卫生。特别係提一提呢，好多妈妈其实可能即係因为新年啦，其实都扮靓靓啦，咁就有啲戒指啊、水晶甲啊，咁呢其实呢一啲嘅情况可能尽量要避免。因为以前我哋喺新生婴儿部做医生嘅时候呢，其实就我哋嘅大教授咧就叫我哋一定唔好搞呢啲嘢，因为咧指甲要短啦，可以容易清洁啦，咁令到佢里边唔可以藏污糟啦，跟住即系手嗰度咧就系希望洗到手腕啦，咁就最好咧就唔好戴嗰个手镯啊，任何啲手链啊嗰啲啦。咁另外咧提一提嗰啲衣服咧，咁妈妈自己可以考虑下着三分袖，所以你洗手啊洗得干净啲先再照顾 B B 啦。出街就一定要戴口罩，然后翻屋企洗完面洗完手，然后除咗口罩之后呢，再跟住清洁完先再照顾 BB 会最好咯。咁但係当如果係一个小朋友喺屋企呢，因为佢冇得返學，咁就几岁大嗰啲周围走呢，咁点算呢？咁其实由一起身开始去到晚上呢，其实有几个重点嘅。首先就起身嘅时候呢，其实我哋要将小朋友喺嗰个洗手间里面嘅朗口樽啦、牙刷啦分类好啦，同埋嗰啲嘅毛巾洗面嗰啲呢係要认清楚，係唔好捞乱啦。假设间佢哋小朋友咧，有啲系因为天气嘅问题啦，或者系因为戴完口罩啦，皮肤系干燥咧，记得要及早系有需要嘅话咧，系用药。而预防嘅方法咧，系最好系润肤啦。咁咧，我哋有啲时候咧，我哋香港小朋友好惨嘅，其实咧湿疹好多嘅。咁咧，我哋点样可以提醒啲家长咧？就系润肤咧，首先咧系要多，次数要密。密到咧可能每两三小时一次。咁所以最好嘅做法咧，就系每次洗完手啦。用完番鹼啦，喺屋企洗完手之後咧，幫小朋友都做個手部潤膚啦。同時間，如果媽媽爸爸隻手乾淨，可以幫佢哋滋潤埋塊面啦。咁等佢哋少啲捽眼捽鼻咁樣咯。我哋父母咧係可以考慮咧，將某啲玩具收起，係一啲難以清潔啊、毛公仔嗰啲咧，可能要盡量考慮下收起。正常人嘅温度咧，我哋又發現係應該大概36.5度啦，至37.5度啦。乙炭37.6度就係發燒，咁格拉底炭係37度就發燒噶。我哋嘅兒科學院啦，其實都提議咗其中有一個嘅一啲好好嘅文件咧，就叫抗疫小伙伴啦。咁裏面嘅插圖咧畫得好靚嘅，係由一位醫生畫嘅。就最緊要去完洗手間之後，去離開洗手間，其實衛生署有提議過用紙巾，係你抹完手嗰張紙巾咧，再用佢包住嗰個嘅門柄開門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时间都差不多到早上的8:30的了，咁啊准备听一节的新闻啦。转头翻嚟咧，晨光第一线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陪住大家。我哋咧稍后会啊同大家咧睇一睇咧报章新闻焦点嘅，当然亦都有咧啱啱寻日咧就变身做呢一个抗疫强人嘅华媒姐，今日咧唔知有啲咩嘅 tips 教我哋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快線和慢線車速限制降到每小時50公里。另外港珠澳大橋主橋的快線和中線車速限制都由每小時的100公里降到每小時80公里。而慢線呢車速限制就由每小時的80公里降到每小時的60公里的。咁揸車朋友留意啦。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OTHK 有音樂， 有快樂。Radio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All for the gram, she love the gram. Oh wait. 来自美国 Maryland 今年24岁的这位男歌手，这首歌可以说入行以来最成功的作品， Arizona Servers Roxanne Roxanne Roxanne All she wanna do is party all night All day Roxanne Never gonna love me but it's alright She think I'm a asshole She think I'm a player She keep running back though Only cause I pay her Roxanne Roxanne But if I throw this money, she gon' drop, ayy She don't wait in lines if it's too long She don't drive the whip unless the roof fall Only wanna call when the cash out Only take the pick when the help's out She from Malibu, Malibu If you ain't got a foreign, then she laugh at you 這首歌呢聽說就是由網上的 TikTok 紅到去流行榜的本週佔 Hong Kong Top 10穩佔第七位無聲無降 Arizona Servers Roxann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愉快感覺彌漫清晨發出資訊盡 早晨啊，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朝早8:38噶啦，咁你听紧嘅咧系晨光第一线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嘅《东方日报》头版头条啦，系讲到咧啊武汉肺炎喺社区传播，咁防疫啊、被形容为吓啊呢一、这个。《東方日報》的頭版咧，佢文字係話慢九拍嘅嚇，即係好慢啦。嘅港府就尋日咧就承認本地疫情進入惡化階段，就被形容為再擠牙膏式咁樣去宣布啲新措施嘅。咁就係將邊境嘅防控升級，要求經內地入境嘅所有人士咧都要強制檢疫14日。變相咧，即係好似要隔離啦嚇。咁、而喺今個禮拜六，即係8日啦，凌晨生效。但係咧，尋日嘅跨部門記者會啊，就冇公布詳情，消息瞬息咧就引起市面恐慌啦。 咁啊，呢一个《东方日报》嘅头条当中咧，就形容咧呢一个嘅描述翻就系超市咧就再出现抢购潮，政府晚间咧就透过官网。天馬台咧就係去補充資料，就話強調咧停止客運通關服務，但係貨物入境以及係從事食物日用品行業而往來兩地嘅人士咧，將獲豁免檢疫喎。哦，都有豁免嘅。有學者就認為啦，措施咧就猶如變相咧全面封關，可以咧鋭減非必要入境人士。但是措施同時咧，亦都惡評如潮，質疑咧咁樣做係比全面封關咧更浪費公帑，亦都增加咧防疫難度。憂慮咧大批人啊，趁住呢兩日空窗期啊，所謂嘅瘋狂湧到嚟香港，咁啊製造咧更大嘅播毒危機咁噶。咁而本港咧已經出現咗咧本地感染嘅武漢肺炎個案，並且有患者咧死亡。咁而特首林鄭月娥尋日就表示咧，本港疫情係有惡化趨勢，進入咧嚴峻階段，並且已經有社區傳播。未來14日咧係十分關鍵嘅。咁啊，認為咧需要進一步係壓縮兩地跨境人流，於是咧就宣布引用咧係預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制定附属法例，就是规定所有从内地入境的人士，包括香港居民、内地人以及是其他国籍人士，都要强制接受检疫14天。至于强制检疫的安排，例如是选址啊、執行细节呢，就未有公布的。这个来自今天东方日报的头条报道。 好了，文汇报方面的要闻就讲到三口家全确诊，港现社区传播噶，本港咧，琴日再新增啊三宗嘅新型肺炎确诊嘅案例嘅，累计咧个案增到去21人。三宗嘅新增个案之中，两人咧就系早前确诊60岁男子嘅妻女，换言之，即系一家三口齐齐中招，而佢哋咧亦都报称系冇外游嘅，同埋冇同过患者系接触嘅记录。另外一名新增嘅患者咧就系深圳工作嘅56岁香港嘅男子。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表示啦，香港嘅疫情咧有惡化嘅趨勢，最近咧有三宗嘅個案嘅患者咧喺潛伏期內都係冇外遊，亦都未能夠找到咧明顯嘅感染源頭，就係屬於本地感染個案，顯示香港已經係出現啊社區傳播情況，令人憂慮嘅。未來14日就係非常之關鍵，需要咧盡快防止病毒喺社區擴散。日前確診的一名60歲住在藍田康田苑裕康閣的男子，他28歲的女女和56歲的妻子昨日都確診了，成為了本港的第19和20宗的個案，而他們在潛伏期間是沒有外遊的。醫院管理局的總行政經理就說到了，兩個人過去都是健康良好，都 是前日開始發燒，並且就是到聯合醫院求診，他們的呼吸系統樣本就證實了對新型的冠狀病毒是呈陽性反應，昨日亦都是被轉送到瑪嘉烈醫院 進行進一步的治療的。咁讲翻啦，佢哋嘅源头就系佢哋嘅即系丈夫同爸爸啦。男户主咧上个月22号发病，再喺30号求诊，估计佢咧就系将病毒传俾女女同埋太太嘅。咁至于卫生防护中心嘅发言人就表示啦，都系继续啦，强调咧就系呼吁市民咧时刻保持个人嘅卫生同埋环境嘅清洁嘅。咁对于咧预防呢一个个人受感染同埋防止病毒喺社区扩散咧，就系做最为关键。另外一宗的確診個案，56歲的男子就住在青衣，在深圳工作，不時都在深港兩邊走的。他就是上個月30日出現發燒和咳嗽等的症狀，曾經向私家醫生求醫，截至前日因為病情惡化而召喚這個救護車被送往瑪嘉烈醫院。看回現在暫時全部新型冠狀病毒的肺炎患者都是在瑪嘉烈醫院的傳染病中心接受治療的，當中兩人是情況危殆，在深切治療部留醫，需要就是插喉協助呼吸。但亦都讲翻啊，南瑪嘉烈医院嘅传染病中心接收满20名嘅病人之后就无法再接受噶啦，新增嘅病人就需要由7个嘅联网分别接收。 每個聯網可以分別接收大約20名的病人。另外，公立醫院截至昨日的中午24小時前就向衛生署通報了總共接收了62名就是符合嚴重新型傳染病病原體呼吸系統病情報準則的病人的，並且就已經將樣本進行化驗，目前仍然有84人就是留院接受隔離的，所以大家都留意未來那個即醫院的負荷方面的情況。 好，唔该晒 ，Hedy， 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讲到以香港作为母港嘅世界梦号邮轮啊，寻日喺香港政府宣布关闭启德邮轮码头之前咧，咁啊返抵本港。不过咁啊，由于该邮轮曾经接载八名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嘅乘客，咁啊，寻日早上翻到嚟香港之后，即刻咧就有港口卫生科嘅职员上船进行检疫噶。全船3600名乘客以及船员一直咧就被禁止登岸。咁需要咧就係通宵滞留喺船上面。咁啊，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到啊，初步咧有30多名嘅船员申报曾经出现病征。咁啊，当中3名报称曾经发烧嘅船员已经分别送往咧联合医院以及威尔斯医院咧就隔离噶啦。并且啊，话到咧防护中心人员啊，需要咧就按照住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咧就病毒测试结果，先至能够决定下一步嘅行动。根據衛生署昨日中午的最新公佈，世界夢號在上個月的24號抵達廣州南沙碼頭之後，獲確診新冠狀病毒肺炎的乘客數目增加到8人。總港口衛生主任亦表示，有關旅客在上個月19號在南沙上船之後途經越南，並且在1月24號落船。根據船公司的資料，曾經同確診患者同船的乘客有大概4000多人，全部4000多人在上個月的24號已經全部落船，包括就大概4400人在內地落船，200多人在香港落船。當局已經向船公司就拿到資料，會盡快就是做接觸者的追蹤工作。至於現時郵輪上的乘客，他們說90%都是香港人，其余都是外籍的旅客，并没有内地人。截至昨天晚上8点多，仍然未有卫生署的人员为乘客量度体温和登记资料，船内亦都不见有船员。到了晚上9点多，船内曾经作出广播，指出所有的船员通过就是体温检测，但因为未有3位船员的冠状病毒测试结果，所以乘客未能够在昨天离开，全船3600人仍然需要通宵滞留船上的。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到底一个船的船员呢最后会怎样，是关注住他们了。以上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在船上面有这么多人都要关心一下他们，可能都会有些情绪， 情绪那些都很重 要。忍耐多阵应该很快搞定的了。跟住落嚟啦，同大家睇《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嘅港文咧，就關心到大家啦，去台灣咧都可能會有啲阻滯啦嚇。咁啊，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啊威脅全球啦，咁而大陸感染人數亦都持續飆升啊。台灣咧推出最新針對中港澳嘅防疫措施，但係咧這個。資訊方面咧就被形容為有啲混亂，咁啊講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尋日咧就首先宣布就話咧全大陸就不包含港澳，就列做呢個2級以上流行地區，咁大陸人咧就暫緩入境。啊！但系點知去到傍晚嘅時候咧，又更正啦，就提升個警戒，就話咧全大陸今次咧話包含埋港澳啦，就列做2級以上流行地區。咁中心咧，尋晚又宣布港澳居民聽日7號啊，聽日入境台灣就需要咧強制家居隔離14日。有即將去台灣旅遊的香港人都因為咁而取消行程啦，批評啦台灣方面咧個政策混亂。咁講到台灣嘅武漢肺炎確診病例咧，目前仍然咧維持係11宗嘅。咁尋日咧就冇新增嘅確診個案。台灣當局咧最新通報啦，目前全大陸係2級疫區啦，咁啊屬於咧紅色旅遊警示，提醒市民咧就切勿前往。同時咧即日起，港澳旅遊警示咧就提升做黃色，意思即係話咧非必要咧就唔好去啦。 咁至於你話去到台灣嗰度，哦，要隔離14日，咁意思即係咧係期間禁止外出噶，要直至到隔離日期結束為止，否則咧就會係罰款嘅嚇，罰款10,000至到咧150,000新台幣嘅，即係差唔多係2,000至到3,000港紙咁啦。咁呢個嚟自今天咧《蘋果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明報方面咧就講到啦，係都係關乎呢個武漢嘅肺炎嘅。唐英年啊就槍用石崗軍營迪士尼隔離嘅。嗱，呢一個嘅武漢肺炎集港，目前咧由度假營改建嘅檢疫中心亦都將飽和噶啦。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唐英年琴日咧就提出咗三項嘅抗疫建議。包括增加这个检疫中心，例如征用迪士尼三间酒店，以至是考虑使用部分的石岗军营。特首林郑月娥昨天被问到会否考虑的时候，就未有就着具体地逐点回应的。他表示有要求发展局研究，如有空地是否可以透过某种方法去增建检疫中心的设施，暂时就未能公布详情的。看回今次唐英年先生提出的三项抗疫建议，建议来的，大家听的时候就即系唔需要即系觉得 系唔系真系系啦，话而家行啊， 系啦，系建议吓，就包括咧增加隔离检疫中心，入境后咧最好就能够啊系即刻咧系集中咁样系隔离检疫。建议啊就系征用迪士尼三间酒店作为呢个隔离区，迪士尼旁嘅空地咧就建设新嘅检疫中心，亦都加快咧就系建议加快咧鲤鱼门隔离区嘅建设，以及考虑啊建议系使用咧呢一个石岗部分嘅军营噶。咁啊，唐英年又建議啦，嚴格咧就係限制任何曾經到內地嘅非本港居民入境，進行嚴格嘅限制，設定啊相當高嘅門檻。如非係特殊需要咧，就係拒絕入境嘅。就算啊係准許入境嘅話，都要要求個人咧提供完備嘅醫學資料啊，並且佩戴電子手環以掌握喺香港嘅行蹤。他亦都建議政府按咧呢個儲備商品條例規定啊，將口罩等防疫物資咧就列為啊呢一個嘅儲備商品，進行統一嘅採購、調配同埋發放，並且咧就嚴管市場啊，呢個係哄搶囤積，哄即係起哄個哄嚇，咁啊高價售賣嘅現象啊，以咧係舒緩咧呢個恐慌同埋穩定人心嘅。現時政府安排的麥理浩夫人度假村、鲤鱼门公园度假村以及北潭涌的度假营转为这个的检疫中心。但是昨天食物及卫生局的副局长徐德义在这个区议会上面的时候都表示，三地可提供97个单位，现在已经是用了80个了。而林郑在这个记者会上面也都讲到仍然很积极地寻求方案增加这个检疫中心设施，不过就未有任何的细节。 好，跟着再看看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咁啊讲到内地新增近4,000嘅武汉肺炎患者，今日确诊病例逼近25,000噶，492人死亡。咁啊，随住疫情扩散，多个嘅地区防疫升级噶，辽宁、广东嘅珠海、海南、海口等地宣布封闭式嘅管理噶，至今啊，内地大概有40省市封城或者半封城噶。咁啊，内地感染人数持续攀升啦。咁啊，外电引述世卫曾经咧领导对抗沙士嘅医生海曼就话到啦，咁啊，现阶段预测武汉肺炎几时达到高峰咧，仍然系言之尚早噶。咁啊，抗沙士专家、中国工程副院长兼中国医学科学院王神亦都话到啦，咁啊，仲未有判断疫情传播高峰，咁啊，所有嘅诊断轻患者咧，统一集中喺收治隔离噶，以免咧更加大嘅范围扩散，系抗疫嘅关键。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星期四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梁冠业 Kelvin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Kelvin 早晨。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 Kelvin 看到隔晚美股升得几靓仔，今天有没有机会带动港股上回去一些高一些的位置呢？ 基本上见到早段都见到应该港股都应该是会向上的，即是今朝都是睇翻上上到27,000左右嗰个水平先，因为我哋就见到基本上就是你话之前即系过去一两个礼拜咁港股都基本上跌咗3,000咁滞啦，咁就即系29,000跌到26,000，咁基本上而家就慢慢爬翻上去，咁都其实憧憬住就系个即系个疫情可能即系 基本上昨晚就基本上都是说个疫情可能开始会不会希望即係有陽啊，或者可以開始受到控制。北水亦都見到係有支持啦，即係見到啲資金都開始買翻入，同埋基本上國家都即係內地都開始有啲話維穩嘅嘢出嚟。咁所以就首先第一步，我哋就覺得睇下可唔可以企喺度喺27,000樓上。咁今日我哋就覺得係有咁嘅可能性。 嗯，咁啊，大市就咁走向啦。咁睇到美团咧，琴日都跌咗落去啲低位嗰度啊，不过依然系有买盘同埋有支持嘅。美团点评呢只股份，你点睇咧？ 系，咁美团我哋就之前即系、就是、我哋之前喺节目都提过，咁我就觉得佢贵嘅。咁我嗰阵时即系一路都系话觉得应该100蚊楼下先开始谂。咁而家就跌穿咗，见到100蚊楼下啦。个实体业务，咁即系譬如啲店铺啊，咁旅游业务啊，咁嗰啲就的而且确系应该会受个疫情嘅影响嘅。但相反嚟讲，咁譬如你话外卖咁嗰边，咁可能亦都会好翻啲啲。咁所以我哋就觉得，所以我哋就你话跌到落100蚊楼下个水平，咁我哋就觉得系开始个股价，即系个吸引程度开始会高翻少少。但是如果你说真的再即是如果安全一点的，我就觉得可能要落到95蚊那些位置，我才会真的觉得是比较安全。但是如果你是作长线，那我们就觉得现在这个水平都是可以开始考虑的。如果你说从基本因素，我就觉得是可以继续等一下先的。但是如果你说纯粹看一个跟返，即是如果你今天是个大市升，那也都见那个资金流跟嘅，咁今日我就觉得都可以喺100蚊楼下，我都觉得可以不妨跟少少。 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梁冠业 Kelvin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唔该 Kelvin， 拜拜。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系 Good morning， 早晨啊， 阿欧同埋 Hardy， 哇，抗疫超人啊，你好， 强人啫， 强人， 未到超人， 听完我觉得你好超啊， 系咪啊？吓，咁啊，其实咧，大家都应该要做呢个抗疫强人。昨日呢同大家讲咗1:99稀释漂白水同1:49可以点用点样用法、啊、用完之后点样过要过下嗰个清水嘅意思。 嗯、 好啦，今日呢想同大家呢听众朋友呢记得啊厨房要清洁啊，喺呢个嘅抗疫行动之中呢厨房都好重要㗎，因为呢厨房有时啲食物啦、啊食剩啲嘢啊送头送尾又多垃圾啦、真係好容易呢会有啊细菌滋生啦、咁啊如果你嗰啲生啊熟啊嗰啲嘅食物又唔处理得好好啦，又会交叉感染，所以呢我想提大家呢厨房入面呢起码呢你嗰个雪柜呀、啊、雪柜如果能够一个礼拜清洗一次呢就係、是、非常好啊、 哦、 一个礼拜清洗一次，仲要呢嗰啲嘅食物呢记得搵啲呢有盖嘅容器呢係冚好佢。啊、如果是吃不完那些呢即是最好是吃完啦，吃不完。 真的不要剩食物了。 是啊，是啊，如果真的吃不完不要想着呢哎呀摆几日呢就下次再吃啊，宁愿抌了它啦。等间呢真的直到你肠胃不好啊啊。咁啊记得同时呢啊你厨房会有除了雪柜之外呢、就有你的垃圾桶。 是。 嗱，記得啦，每日咧都要掉垃圾啦，係咪？係、 嗯。 但係我見到有啲朋友咧掉垃圾咧，就咁樣咧揾個袋咧，都唔綁好咧，咁就掉落去嗰層樓嗰個垃圾房嗰算啊！ 冇公德心啊，咁樣啊！ 咁樣其實咧係會令到啲垃圾咧散曬咧，咁樣唔好啊，嚇危險。所以我哋咧都要有公德心，好似阿歐話齋，綁實佢，然之後先至掉去垃圾房嗰算。找个有盖垃圾桶冚埋，咁就为之 very good 啦。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就系每周清洁厨房，病毒全部可挡。 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到去观塘方向咧，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加士居到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提提揸车嘅朋友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咧，由于受到强风关系影响，咁而家中快线车速限制咧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咧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另外咧，昂船洲大桥亦都系有强风措施嘅，咁现时咧昂船洲大桥嘅中线咧就封闭，只系得翻咧快线同慢线开放嘅啫，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咁行昂船洲大桥的朋友记得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9:07啦，进入另一个小时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齐晒人， 系噶， 好啦，有朱海婷， 早晨， 有阿欧， 早晨， 小白， 早晨， 有我彭仔响树， 四个蒙面超人，同埋四个今日都系戴眼镜啊， 系哦，今日系， 咁阿朱海婷特别啲， 系平时你会戴另一啲眼镜，今日戴平光眼镜， 系啊， 佢唔系平光噶， 咁样近视镜嚟噶， 我有轻微嘅近视，所以都算啦。咁既然系咁，就戴埋咯， 几好睇啊！我觉得你戴眼镜， 即系咧时尚嘅象征， 系啊，时尚嘅象征啊，潮流嘅典范， 亦都系而家安全嘅保护嘅象征。 有啲奇怪，点解 Heidi 嘅眼镜系黑色唔系紫色嘅咧？ 哦，不能太高调， 要 mix and match 噶嘛， 系、 低调啲，低调。 全部咩都紫色， 因为你紫色就在引人望啊嘛，你戴得眼镜就低调噶嘛。 哦，原来咁样嘅， 平实一啲系咪 啊？ 好啦，但有样嘢唔可以低调嘅，我哋要高调啲，就系要请我哋嘅听众朋友参与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所以又系时候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咧，就系预约。 登記做點唱。 係啦，由下個星期開始、都歡迎聽眾打電話上嚟18723588上嚟點唱嘅。 係啦，晨光 Morning Call 啊，小白麻煩你啦。 啱啦，下個禮拜 去聽大家電話。 下個禮拜食住嘅時機就係情人節啊嘛。係 喎、 哦，下個禮拜五喎、 啊。係啊，所以就睇下啲愛女們會唔會找緊時機。 哎呀，今個禮拜六就元宵啊，原來。 哦，係咩？ 係咧、我都係聽呢一個思芬同阿崔潔同。嗰、那個咁嘅週末有情人講啫嘛， 係 啊燈米啊係咪要？ 準備嚟食湯圓啊嘛， 即係嗰啲公子同埋小姐咧就會出出嚟咧，去個市集嗰度係咪猜下燈米 啊？係對下隊咁樣。 係啊，呢啲中式嘅情人節，唔知大家會唔會都諗下點樣過好咧？不過今年咧睇怕都係雙雙對對喺屋企過算， 都係低調，咩都係低調啲， 安安靜靜咁樣甜甜。密密温馨地一齐喺屋企就度过就会比较系稳阵一啲啊吓，咁啊既然系咁咧，我哋都要揾啲做生意嘅朋友咧，睇下可唔可以刺激到啲听众咧喺之后啊，可以出嚟消费下先得噶。 逆境要自强啊，特别喺呢段时间做生意咧，即系有几个行业都系重灾区啦，服务行业啦、饮食行业啦，都真系咧。哇！飽受打擊啊嚇，所以就大家從住呢啲artist 朋友嘅創業生意經咧，睇下有冇啲得著。 咁啊，星期四就有呢個創業 O to O， 咁啊 ，O 今天請嚟嘅朋友係邊位啊？ 佢係洪天明啊，係啊，喺內地都有即係呢個咖啡店咧，有個 franchise 啊，就有成40间。 佢開咖啡店嘅原來 係啊係啊， 哇！好多咖啡王子喎，原來 係啊。咁啊，講下佢嘅生意之道俾大家聽下先。 晨光第一線，創業 O to O。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啊，创业 O to O， 阿 O 揾嚟洪天明，天明早晨， 早晨啊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天明啊， 系天明，咁啊揾到你咧，原来咧一倾之后咧，发现你喂生意都好多唔同嘅面向，而且好多范数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其实都系揾食啫，即系我谂依家嘅情况下就系、是，譬如有啲有兴趣，自己就可能会投资下，试下做啦。咁有啲就可能有啲朋友 partner 揾到嘅，咁佢哋有啲 idea 嘅，我亦都觉得咦可以发展嘅，咁都会试噶啦。咁可能譬如我哋依家都会有，即系其实我范畴好多，但系即系慢慢由细做起啦。咁可能有服装啊，有母婴产品啊。有啤酒啊，嚟緊餐飲亦都係可能有酸菜魚啊，有 coffee shop 啊，咁好多好多嘅唔同，但係都係唔同嘅 team 啦，即係唔係一間公司做曬咯，咁有唔同嘅 team 佢哋自己去一齊去 run， 咁依家我哋我諗 mainly 最大嘅方向係都係母婴產品同埋 coffee shop 嗰邊咯。 嗯，咁今日咧就抽咗咧coffee shop 出嚟講下啦，咁喺我知道呢個 coffee shop 喺內地嘅，咁呢個內地嘅 coffee shop 咧有幾多間咧，同埋個方向係點啊？今次咪成日都話，喂嗰啲 coffee shop 咧要有主題嘅咁樣，跟住先夠 gimmick 嘅，咁啊係咪咁樣嘅？定還是內地個咖啡需求都真係好高嚇？因為我哋有陣時翻到去內地做嘢咧，哇真係過兩三個街口就有一間 coffee shop 噶咯， 我哋以品質為主咯，咁 theme 嚟講都係會統一嘅，咁但係因為依家國內嘅 coffee 嘅市場係越嚟越大嘅，咁以前通常啲人都係飲茶多咯，咁但係你睇到其實我哋即係有幾個大品牌嘅牌子咧，佢哋尤其是最大嗰個啦，我哋講到佢係生意額係跌緊嘅，但係同時間因為國內有好多唔同嘅 brand 嘅咖啡 shop 就 冇 咗出嚟啦，係啦，咁你亦都知道其實內地好多譬如嗰啲咩茶啊，咩茶啊，咁好多間，佢哋會可能係一兩年爆出嚟，但係可能兩三年之後就又有另一間出嚟啦。咁、我哋依家其實想做一樣嘢就係、是，我哋覺得咖啡嘅品質，我哋講最大嗰間先啦。佢哋其實因為歷史耐啦，因為我由好細個，我喺加拿大讀書嘅時候，咁佢嗰陣時已經有，咁我哋嗰陣時飲已經好普遍嘅，咁嗰陣時香港未有嘅。我記得我曾經翻過嚟，我同我爹哋講話，喂，不如攞呢個 brand 翻嚟做，但係佢又對餐飲呢樣嘢唔係好有興趣，後屘冇做。咁 of course 呢個 brand 去到全世界依家好犀利啦。咁但係其實佢個 pricing 我覺得係好貴，尤其是內地嚟講，我哋覺得其實我哋可以做到品質可以比佢好，甚至乎唔好話好啦，即係我當 average 大家差唔多，但係個 pricing 我哋可以做低好多咯。我哋希望可以大家用 平民啲嘅生活嘅嗰種消費模式，但係亦都係品嚐到好咖啡咯。 點解會揀咖啡店嚟做啦？自己係咪都好好中意飲咖啡呢？ 我自己都中意飲嘅，咁但係就依家就冇以前飲咁犀利，因為飲完瞓唔到覺。咁主要原因係因為其實我 partner 佢哋揾咗啲項目做，跟住我哋就開始一齊 follow 去做咯。咁未來嘅方向，因為我哋都係希望可以品質行先啦。咁但係始終有新牌子出到嚟唔容易啊，因為你人哋啲歷史咁耐咧，亦都好多，譬如內地上年就有隻牌子，今年啦18个月就喺已經上咗市了。人哋係資本玩法，佢係抌好多錢落去。咁我哋依家希望就係每個省，我哋依家全國已經好多地方噶啦，開咗大約差唔多30间度。 我依家你嘅咖啡店已經有30间 嘅，差唔多有，即係因為其實因為我哋唔係主線係全部自己做曬嘅，我哋都係做 franchise 出去。咁每個地區買俾唔同嘅franchise 店，咁佢哋去開發。咁但係我哋要做管理同埋做一個中央批發咯。咁但係所以品質方面，我哋一定要去 keep 到俾我哋嘅加盟商啊，點樣去將啲品質做好啊？咁之前我哋都可能係唔同嘅區，希望揾到唔同嘅 franchise 嘅加盟商。但依家我哋就開始會收窄少少，就係我哋會選擇加盟嘅集團，希望佢哋係有實力，而唔係普通一個人因為想攞錢。因為管理方面，我希望可以容易啲管理。如果你揾一個唔係話好清楚，但係有啲錢，只係想出嚟試，但係佢可能個管理方面未必可以達到你個目標，隨時將你個 brand 去拖冧咁。咁我哋依家管理方面自己開始要做翻好些少，但如果揾到啲集團好些少，因為佢經營方式啊各方面佢哋有實力咧，亦都係幫到我哋嘅 brand 去做嘅。咁譬如我嚟緊喺溫州開一間，咁佢一條叫五馬街嘅，咁佢有個有棟 building 係重新建，咁係有啲歷史感覺嘅 building 嚟嘅。咁佢會將裏面打造一個網紅街，跟住裏面有酒店，咁傾到同一個 area。就俾我哋做呢個咖啡，咁佢亦都將佢哋當地文化去集合擺埋一齊。咁我覺得呢方面除咗我哋自己嘅咖啡資源之外，佢亦都擺到佢當地嘅政府或者係一啲佢當地嘅文化嘢可以擺埋一齊，我覺得係好獨特嘅。即係如果我去到上海，上海嗰間又可能點樣？我去到北京或者去到西安，就再偏少啲地方。咁每個 coffee shop 雖然帶住我哋中國，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嘅主題，但係佢可以加入當地嘅文化得以入去。咁我遊客嚟到。每間 shop 都有唔同嘅感覺，我覺得都有用。 係咁啊，講到各省各縣都有啦。咁啊，問天明呢個題目就啱啦。有啲朋友都諗住咧初創啊，咁啊翻到內地咁樣創業啦，咁啊諗住叫做打自己嘅一片天啦。咁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咧？特別喺餐飲行業啦，譬如話喂，即係見到內地喂個咖啡市場有喺度，咁啊膽粗粗可能攞住個資金上去創業啦。咁有啲乜嘢係最值得留意啊？會係批文啦，定還是生意拍檔啊，定還是係地？地点啊、租约啊等等咧， 我觉得最紧要啊，当然自己谂清楚你做乜嘢先啦。咁你譬如我讲菜式都好啦，好多我哋譬如一啲菜式，我喺广东省广州、深圳开，可能系好受欢迎嘅，但系去到北方可能系唔接受嘅，因为佢哋可能食唔惯呢啲嘢，佢哋要求嘢唔同。咁但系我会觉得就系清楚你自己嘅。方向喺边度地方适合之外咧，咁最紧要就系你揾嘅人去合作。究竟即系你即系始终有 遇人不熟， 系啊，因为你冇办法嘅。做生意去到任何地方都好，都系有机会俾人呃嘅。即系你太多呢啲人出现，咁你一定揾一啲好可靠嘅人去帮你做关系，去揾地方、消防。各樣嘢，即係世界各地都會有啲人就走出嚟話幫你做完之後咧，跟住就唔見咗啦，咁筆錢就冇咗啦，跟住又搞到憂鬱鋪噶啦。咁呢即係呢啲嘢一定要揾啲好相熟嘅人去幫你慢慢開通。但係我覺得內地嘅市場係非常之好嘅，因為好多一線城市已經好發達啦，咁可能租金亦都唔係平嘅。咁但係當然一個人流多嘅地方，咁對比翻人哋發展得好啦，當然喺度啦。咁但係有啲二三線嘅城市開始發展緊，亦都有好多機會咯。可能因為有啲大 brands 啱啱開始入去，咁如果你呢個時候入去，對於佢哋發展緊係亦都係一個好機會嚟嘅。但係呢啲 marketing 嘅嘢。 真係要時間去睇咯。 嗯，即係都係邊學邊做嘅階段 咯。係啦，因為我哋自己都會撞個板啦，即係可能有啲人就係攞關係嘅嘢，真係有陣時以為貪個平少少，有啲人喂我幫你做啦，咁話你就諗住平嗰20,000又好，平幾多都好。好幫我做，但其實原來佢係唔靠譜嘅、 嗯。 到頭來你可能使嘅錢仲多咗，咁即係呢啲要一定要好小心、好清楚啦。 係咁啊，心機旁邊嘅你咧，可能聽到咧天明今朝嘅分享咧，你就會知道哇，翻去內地創業咧都唔簡單嘅。不過即係背後咧，可能都真係潛在住好多咧叫做商機喺當中嘅。咁啊最後啦啊，鼓勵一下一啲年輕嘅創業家啦，係啊呢個環節都係推動下創業 O to O 係點樣喺線上線下嗰度啊揾到一啲即係可以做自己做老闆嘅機遇啦。 我覺得其實我哋後生嘅好多諗法嘅、嗯，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有個心，有信心、嗯、去試唔怕輸，因為輸咗咪再嚟過。最緊要唔好輸到翻唔到身啫、嗯。你即係你嗰嚿錢或者你嗰個投資，唔好一定要去借到輸曬，咁就你翻唔到。即係我覺得你有基本喺度。如果輸咗係有經驗嚟嘅，咁、 嗯、 你下次可以喺另外方面做啲。但係俾你搏到一個機會出嚟、嗯，可以係好犀利。即係我見到喺國內，我哋而家有啲發展係一個機會。嘭一声，砰！你睇海底捞，海底捞系嘛？一个火锅店可以做到咁犀利嘅，咁依家佢仲移民埋去新加坡添，除咗新加坡嘅首富，咁其实仲有好多类似呢啲咁嘅，咁、可能未去到咁犀利，但系对于一个人嘅成功，其实可以好犀利噶啦。咁我觉得，所有人如果有梦想或者有个理念或者想创业，系可以试，只系。啱啱我哋所講嘅，即係正常嗰啲揾人啊、關係啊，所有嘢要睇清楚啦。咁同埋真係要睇清楚自己呢個底線可以去到幾多先。真係跌咗起翻身啫嘛、嗯。但係當你一成功嘅話，係即係你諗唔到嗰個成功可以去到幾大咯。 係非常認同天明嘅講法啦。咁啊，創業冇話一帆風順嘅，個個一創業都可以敲鐘做到上市公司老闆啊，個個都做啦，冇人打工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太洪天明啊。今日咧天明講住咁多先啊，因為咧即係嗰個版圖咧，你個生意版圖咧， 等 你 唔好話 繼續再擴展，你太多範數啦。 我哋分享，下次分享第啲嘢。 係我哋分享多啲你嘅生意嘅心得啊，喺呢个晨光第一线，多谢晒洪天明 ，thank you。 OK，thank you， 拜拜。 怎相拥，默比的干等，你慢慢结束归家，同急速解冻，一个城几班车多挤拥，默比的 catch a feel， 转眼冬天早逼近 ，always real， 就连鼻尖都。很想接吻，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加计，翘着双腿，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觅寻伴侣，溶掉可可，地是开水，养分要。总谁人一亲我，爆擦那脸庞， but don't get you feel 所有反差都吸引 Oh it's real 地球另一端都可变近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加距翘着身体继续靠近 名字是 J 峰冯允谦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爱斯基摩人之吻》 咁咪好冻， 系啊冻啊，大家都即系戴住个口罩咁样噶。 哎呀，有阵隔膜添。 爱斯基摩人好似系用互相点一点个鼻咧，嚟、 哦、 做一啲拥抱啊，系啊。 哦， 我估计大家 手啦， 系啊，大家依家戴住口罩，应该互相点一点个鼻就做、嗯、做。 哇，而家互相 亲昵嘅举动 系。点头算噶啦， 系啊， 心照噶啦， 悭翻噶啦，唔好咁多身体接触啊。 好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今晚的港台电视三十一有什么电视节目要问一下罗启新先。 早晨啊 罗启新早晨 卡 神。 是啊爱斯基摩人如果接吻呢可能会黐住个嘴啊你明唔明啊。 因为结冰系咪 好似食雪条咁系咪 对咯即系咁冰天雪地咁有啲水分就黐黐得㗎啦。好啦咁今日我哋睇下啦。咁去到八点钟呢 今晚八点。 今晚八点啦。就都是讲緊呢个口罩问题啊。喔、oh.。咁全球供应紧张啦咁样。而家我哋呢就要闭关嘛。 喔、 oh.。但係就有呢个空窗期咁样。咁呢啲咪设施又会点搞呢咁样。咁另外又会睇下呢个罢工啦即係呢个医护人员罢工啊。咁、oh. 究竟又会点样呢喂而家咧就话巴士工会咧都计划紧会唔会发动罢工或者工业行动、啊 哦？又点解咧吓？ 系咪诶过境嗰啲啊？ 唔系啊，今日我都见到咧有啲巴士咧，佢诶即系一闩埋道门嘅时候咧，就写住请戴口罩。 哦，系啊系啊，系、啊有啲诶车长自己诶自制告示。贴喺个车门嗰度，咁提醒啲乘客啦。 啊、即系有阵时好惨嘅，最惨就系咩咧？我唔系唔想戴口罩， 系你 买 唔 到 嘛？ 系啊，所以有啲咧就叫做冇有啲人就话，你口罩戴咗四个钟头就冇用噶啦，其实唔系冇用嘅。你爱嚟咧，等人哋可以俾你上交通工具啦、 啊。作为一种嘅象征 礼仪嚟嘅，变咗咩吓？咁去到咧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啦，咁就睇下啦。啊，咁啊会教下咧，有一个叫做我唔识读佢名啊，会唔会都系读乜嘢嘅啦？Cezon 喎、 哦，哦 ，Carson 咁样吓， 佢咩事啊？ 啊，佢咧就教大家咧做啲伸展运动啊。 哦， 系啦，佢咧即系做啲伸展运动咧，佢即系读咗好多嘢噶。 系 吓，佢话即系读呢个伸展治疗，成为咗亚洲第一个咧资深嘅导师啊。 第一个、哦， 佢又教大家伸展啊。咁、嗯、另外咧就喺呢一个咧讲人讲玩里边咧有个叫 Maggie 啊，啊，佢又特别、哦。佢18岁嗰年咧，即系一出粮咧就 买花胶嚟保值啊！ 哇，咩意思？投资 买花胶嚟食啫嘛，保值？ 保值啊！佢到而家咧储咗，即系佢嘅自揭呢个年龄啦，佢储咗22年嘅花胶，系啦，由珍藏花胶咁样，而家 咁即系佢自己有个仓啊？ 系啊，佢而家建立咗网店啊，卖花胶啊！ 哇，咁啊，即系当初唔知边个教佢买花胶嚟到致富咧， 同教人买红酒一样啊， 175啊呢啲啊，朱海婷嗰啲，但买花胶喎、啊。咁佢今日都会教大家点样发呢个花胶，系啦，点样 花胶发啊？ 冇错啦，发花胶亦都发咗啦， 系咯。 咁另外咧就去到九点半嘅时候咧，快乐厨房咧，咁啊 ，Heidi 真系可以睇下啦。 好啊， 就系教啲小朋友咧，点样咧去到为家庭嘅成员咧准备晚餐啊？ 哦，即系好似小厨神嗰啲咁样啦吓，教下佢哋做。 通常都系嗰啲大人啊帮啲细路仔整嘅啫嘛。 但系家长可能会好紧张啊，如果佢要走入厨房， 同埋忍唔住加手。 而家啲咩叫酱汁鸡腿？ 哦， 即鸡髀啦，咁样。 嗰啲小朋友系咪香港小朋友嚟噶？ 唔系， 外 国 小朋友。 香港小朋友冇乜机会入厨房嘅。咁而呢一个咧就系老公咧都为老婆咧准备佢嘅葫芦瓜通心粉。 咩瓜话？ 葫芦瓜。 葫芦瓜通心粉啊！ 我希望老婆都有葫芦瓜嘅身形。 葫芦樽嘅身形啊！ 系啊！ 哇！ 系咪啊？ 唔知啊，唔知食咗葫芦瓜之后咧，会唔会有葫芦樽身形啊？咁去到呢一个十点钟，你又初创在亚洲，就睇下印度啊，佢哋点样啊喺呢个企业上面系挑战呢个气候问题嘅。 好多谢刘启新，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星期六起对所有从内地入境的人士强制检疫14日。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内地旅客抵港之后在酒店强制检疫是可以接受的做法，因为酒店一直都有接收客人，大堂亦都有很多职员监察有关人士有没有偷走，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通知当局执法。另外，執法部門可能按需要抽查，並且要求有關人士每日主動報告情況。林正財又說，除了酒店、度假營之外，會研究會不會有其他地方可以用作檢疫中心。至於會不會考慮使用軍營，林正財說，民間提出的所有建議，政府都有研究可行性。本港星期六起对所有从内地入境的人士强制检疫14日。港大微生物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回应有关措施是不是太迟的时候，他说没办法，相信政府有困难，形容没有最完美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打赢仗，无谓互相指责。袁国勇说，已经有本地确诊的新型肺炎个案，显示本地传染链已经开始，他担心出现社区爆发，如果什么都不做，香港可以变成内地一些城市，现阶段最重要斩断传染链，不要再有内地个案输入，并且在本港采取所有可行措施，将人与人传播减到最低。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午夜，全国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3694宗，累计28018宗，563人死亡。新增的73宗死亡病例，湖北占最多70宗，天津、黑龙江同埋贵州各有1人死亡。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晨说，武汉形势严峻，大批患者没有及时收治到医院，面临很大压力。这一批患者在社会上流动，或者留在家，会造成更进一步的家庭和社区的感染，是加剧疫情的最重要因素。 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邮轮钻石公主号再多十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由昨日至今累计已经有二十人确诊。这一艘邮轮早前曾经接载一名确诊新型肺炎的香港男子，大约3700名船员以及游客。以及是乘客正是在船上隔离，昨日确诊的个案中其中三名是香港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以及有微雨，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清凉，周末期间天色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1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71点，升285点，总成交金额6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22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4.8升2.8，阿里巴巴214.8跌8毫，友邦保险80.2是升9毫 ，ESR 是报20.6是升6毫。中国平安90.8升9毫，中国石油股份3.46是升5仙，中国海洋石油12.42是升4毫，港交所271升4.4，美团点评99.65升1毫半，小米集团12.7是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4，日元109.83，瑞士法郎0.974，澳元0.675，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8，人民币6.982，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720点，升401点。港金现价报14415元，跌4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56.17美元，卖出15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欣怡花园。另外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主桥的快线和中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80公里。另外慢线就由每小时的80公里降到每小时的60公里。另外昂船洲大桥现在中线封闭，只剩下快线和慢线行车，车速限制都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道、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多么接近。 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今日我的享乐时代就轮到朱海婷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系啊，早晨啊，早晨各位晨光听众。咁近期咧，我觉得就算咧，即系大家除咗工作之外咧，都要咧就系即系为咗一个抗疫嘅心情啊，或者嗰个要建立翻一啲好良好嘅习惯咧。首先最基本啦，即系唔好讲有冇病菌，你自己啊 keep 翻一个良好嘅体魄 ，keep 翻自己身体好，都系基本上无论系有有冇菌好啦，或者对任何嘅情况，都系一个最好嘅 自己身体健康咧，仲唔会对香港嘅医疗带嚟任何负担添？系咪帮紧个社会？ 所以照顾自己好。 所以咧都系继续咧，我如果一家大细喺呢一个时间啊，得闲嘅时候都会做嘅活动就系继续去行山啦。 哦，咦，都 keep 到 ，keep 到啊，亦都好努力，因为其实咧。睇翻近期呢个天气咧，虽然我哋话凉凉地啦，但如果你讲去行山嘅话咧，系非常之舒服。我谂啊，小白呢啲行山健将一定会继续认同啦。 我都有带仔仔去行山啊。 选择咩时间啊？ 啊，我今次咧其实系周末去啦，都系约埋有两家人咁去啦。奇怪啲嘅，因为通常行山咧都应该系晨早去啊，咁就 早上 啲啦。我哋今次好挑战啊，其实我哋成晏昼食完晏啊，即系成两点零三点先出发。 系 咁啊，行一条路。路线咧就选择 噶，跟住 系啦，我哋系选择咧来回咁样行呢一条路线，即系一个半钟头去，就个半钟头翻，但系就用翻一条原路嘅。呢条路线咧，头先一讲咧，小白都好熟悉噶啦，就基本上经过呢个大美督啊，再入到去咧，再入。 系啊系啊，经新娘潭路再入啊嘛， 经埋新娘潭路再入嘅呢个行山地段啊。咁其实咧，佢成条路线咧，你想做好似个大圆圈咁嘅。不过喺个圆圈当中咧，你可以拣半个圆圈嘅来回，或者另外一个半个圆圈嘅来回啦。 就行大啲噶咯， 都好多选择，因为喺佢嘅成个圆圈嘅路线当中咧，基本上你有啲地段咧就系比较系简单啲啊，有啲就系会比较挑战性啲嘅。我哋今次行呢个地段咧，其实都系全山路嚟嘅。头先小白。一講字，嗰啲叫做咩啊？鋪咗石屎路啊，定係山路啊？真係全山路嚟嘅。但係條山路咧，亦都係俾人行咗之後咧，你會覺得就算係山嘅泥山嘅路途咧，都已經行一條路出嚟噶啦。 即係唔係石屎路？ 係啦。 山路 系人行出嚟嘅， 人行 人行出嚟嘅山路啦。咁啊，非常之好嚇。講唔講埋喺邊咧？ 讲都讲啦， 我拣咗呢条咧就 好大嘅嗰度 乌蛟藤嘅路线， 哦，乌蛟藤 非常之中意。咁因为我哋拣呢个路段咧就系由一半圆圈嘅来回啦，咁所以咧其中一个诱因咧就系当我哋一路行经山路嘅时候咧， 做咩？ 带领我哋嘅老师啊，即系我爸爸就已经话啦，嗱。個半鐘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咧呢個位咧，就會有家農家嘅小廚嘅。咁初初我爸爸同我講咗，茶水站，咁就更加同啲小朋友就講， 以為多啫， 有餐帶面食㗎，咁就應該係茶餐廳咁樣啦，應該係飲杯檸茶嗰啲咁樣啦， 整啲面食啊，沖杯奶茶咁樣嗰啲。 但係去到就發現咧，我哋行咗個零鐘之後咧，就好開心地咧，就揾到呢間咧，其實佢係叫一間茶室啦。 茶室， 我自己嘅感覺就係。因为呢一段 茶室又唔系餐，即系又唔系饭店，系嘛？ 我形容俾你听食咩，可能你会有多啲嘅体会。因为其实喺呢一个地段当中咧，都会咧喺唔同嘅一啲角落头位咧，都可能有一啲嘅村屋咧，就是、都有人喺嗰度住噶嘛。尤其是行到呢个尽头嘅位置，咁我离远睇咧，我自己望到就好似一个两层岛嘅一啲村屋咁样咯。 旧式嗰啲村屋咯， 旧式啦，地下呢层咧就做咗个茶室。其实食咩咧，一样有小菜，一样有饭面。even 咧佢有个鱼缸，有啲嘅新鲜鱼添，咁所以其实个我觉得提供嘅嘢食咧就系好多元化嘅， 时令 menu 啊，嗰啲叫做 系啊，多元化到头先讲嘅，整碗公仔面又得啦。 哇！但系行到入去嘅时候，冇谂住可以大拆一餐嘅。 所以咧，我觉得今次咧，我哋调校呢个行嘅时间咧，虽然我话系我哋行入去日头，到食埋呢餐之后出嚟咧，其实已经系天黑噶啦， 所以 係當晚飯食。 係啦，係摸黑咁啦，行翻原路，要開咗電筒啊，有手機嘅，開埋個手機嘅，即係照射燈咧，係咁樣行翻出去嘅。 哇！ 咁但 係 由於人多就唔驚咯，我只可以講。如果你叫我一兩個人，我都會好驚。 但條路咧，如果係即係暗黑咁樣去行咧，會唔會有啲崎嶇咧？ 其實要小心㗎，因為好似頭先咁講，全山路嚟㗎。咁所以你話中間會有高有石頭啦，有上啊，有落啊，基本上 可能 條路你都預係兩個人嘅身位度咁闊嘅啫，兩個蛋嘅身位嘅啫。 即係唔算好闊啦。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考慮係真係有大有細去行嘅話，應該就係早少少，你行去當係食個午餐咧，咁就會比較安樂啊，同埋係即係自在一啲咯。係 咯係咯，咁啊呢一個嘅都有另一種嘅經驗嘅，即 係 如果係天黑咁樣嚟到行翻去。 但我似乎將呢個行山嘅經歷就擺咗喺呢個食呢一餐嗰度，但唔緊要啦。我覺得呢一餐咧，對於一啲朋友嚟講咧，唔係行開山，可以話覺得啊，行個零鐘，有餐 OK 嘅嘢食咧，其實都開心嘅。首先講下食咗啲咩先， 係咁啲農家嘢嚟㗎。 方面咧，咁啊有呢一个嘅，即系老板娘佢自己自家喺附近种嘅，呢个系番薯苗啦， 番薯苗自己整嘅， 番薯叶嗰啲咁样系嘛？ 系啦，好好食番薯叶啊，呢个番薯苗咁样。好啦，咁另外咧都有呢一个嘅椒盐炸鲜鱿啦。 哇， 椒盐鲜鱿 有椒盐鲜鱿， 山水炸豆腐啦。 哦， 咁有一碟咧豉油王。 是炒面， 炒面 都好香口喎、啊。 临尾仲要，仲有埋个山水嘅蒸酿豆腐啦。 咦、两食喎、啊，你个豆腐系。 最后咧，仲有个正嘅就系咧，手打嘅墨鱼丸啊。 手打墨鱼丸啊， 即系佢哋真系自己做出嚟。仲要咧，佢话因为呢个墨鱼丸太新鲜啦，唔好炸，佢系用蒸墨鱼丸嘅 蒸啊， 好得意， 即系又唔系放汤、啊。 好好食， 又唔系放汤喎，而系蒸啊。 系啊， 咦，咁啊真系未试过。 佢因为就真系新鲜整出嚟噶，咁所以咧你哋都要咧系即系用蒸嘅方法就系最原汁原味啦。同埋咧，你由讲嗌出嚟到佢即刻整啊，到佢蒸出嚟都要廿分钟。咁所以呢个期待系值得嘅。仲要正在咧，你入呢个茶室咧。佢啊，你以為佢用啲好舊式嗰啲茶壺啦，斟出嚟係普通茶啦。我有啲朋友仲諗住，攞嚟洗啲碗添。 花茶 唔係啊，唔係啊，佢哋自己煲嘅呢個羅漢果菊花水。 哦， 咁我覺得呢個又係 涼茶嚟嘅喎。 係啊，即係喺你行山當中。 屋企涼茶喎。 其實咧係真係唔應該食太多嘢嘅。不過我覺得係行山，有一個意外驚喜，發掘到有間咁嘅食農家菜嘅一個茶室，係一個好意外嘅收穫。 個茶室本身係咪景點嚟？已经咁多嘢食嘅， 如果系， 我相信都 系必经之路， 都系做惯做熟，你去开行都知道去嗰度揾食噶啦， 系 啊系啊。 哇，咁其实佢都要入定咁多食材咧，都几难做噶。 系啊，但系佢食材新鲜，咁所以我都好欣赏，即系呢一个即系老板啦，佢哋嘅心思咯。 可能佢谂住如果唔紧要，如果冇人即系呢排咁静，冇人嚟帮衬嘅时候，咪自己屋企人食咗佢咯， 食咗佢啦。 相信 都 唔会。相信都唔会静，因为我哋去到五点几嘅时候食，都仲系有人去紧。咁不过当然就我相信冇日头咁多啦，但系都会系一个咧，好似啲行山脚啊，好似譬如我撞到小白，都会喺一个地方嘅聚下脚。喂，你今日条路线点啊？或者佢都会同你讲啊，嗱，呢行咗咧，你咁样走咧，又会行到另外一边去第二度， 即系好似大家 驿站啊，以前年代呢啲叫驿站咁样，系咪？ 即系大家喺嗰度咧坐低交换信息啊， 系啦， 又可以喺度 hit 下 脚啊。山情報啊， 係喎，佢幾得意喎。 不過咁啦，食係呢一個意外嘅收穫啦。但你講翻即係同啲小朋友啊，或者即一家大細咁樣去行山咧，都仲有好多即係香港其實真係好多好靚嘅行山路線。譬如今次呢個路段就全部我哋話係人行出嚟嘅山路啦。雖然有啲又高又低，都算係陡峭啦。咁但係你其實你上到去山，你覺得空氣空曠啊，嗰一刻你覺得你唔需要戴口罩啊，嗰種去呼吸新鮮空氣啊，同埋你會日頭嘅時候。然后你喺啲山路中间，我绝对唔系专家吓，但我自己一个一般人，我行到上去觉得日头我闻到嘅所有都系一啲嘅 oxygen 吓，一啲 氧 气，佢哋释放出嚟啲动物啊， 啲 植 物 系最好嘅氧气，你觉得好似洗涤紧你嘅肺啊， 你 洗涤 接近大自然就点都好过喺石屎森林里面嘅。 系啊，不过咧都听好多朋友讲，即系近呢个时间咧，其实啲山头，尤其是系。 呢、這個山頭都唔係話好多郊野公園啊嘛，有啲係有郊野公園嘅地方啦、都去過啦，近排亦都去過、基本上咧，成個山頭都係人嘅，可能你上到去最終發現就某啲真係太多人嘅話，你都要戴翻口罩。 大家都要出走城市啊嘛， 係 離開個城市，想話去到郊外一啲嘅地方，空曠一啲嘅地方，就係想話除低口罩，唞啖新鮮空氣，又或者冇咁逼人嘅環境底下咧，可以自在啲咁。 係啊， 咁但係你咁諗，人哋又係咁諗嘅時候， 咁亦都同一時間 做到就好旺啦。 可能即係某啲嘅郊野公園都係會偏僻路線啲嘅，你除非搭呢個交通工具啦，唔係你自己揸車嘅話，去到嗰度泊車，亦都要有相對嘅挑戰啦。你要喺啲車點樣可以真係一沿路上一條路上一條路落嘅時候，點樣去大家互相配合啊？泊到架車又可以享受到呢個大自然嘅環境， 都幾高技術㗎。係 啊， 即係你要褪翻向後褪咧。如果前面有車，如果你一條路好窄， 極度窄路掉頭啊，或者 仲要褪成條路喎、 啊。咁啊，即係其實係咪會唔會坐 交通工具？ 我哋就會建議咧，嗱，可能你個郊野公園去到呢一個位，就係個入口啦，唔好揸到上去個入口咯。可能喺幾百米之下嘅斜路，其實你 泊 低 低咗先， 舒服啲，當行條斜路，當係 warm up 下自己嘅身體啊。咁即係唔好去到咁盡咯。如果你揸車都咁，就會容易處理一啲咯。 这太空浮游失重，越过大气外，探索黑洞。你折射了暖光，融和冰封。骄光做雨露，冷却温度，如候了集结天空，如流毅力挺枯草，如瀑布撞碰风土，全人类也炽热拥抱，才察觉你我也渺小，寻觅宇宙需要远光谱，从来没有路线，没有请把你的心开，观赏最美的海，停如若出这片山海，未来是一幅画布，请盖上色彩，描画你我的爱。震动，拼凑高度，如候了集结天空，如流毅力挺枯草，如瀑布撞碰风土，全人类也炽热拥抱，才察觉你我也渺小，寻觅宇宙需要远光谱，从来没有路线，没有预览地图。 把你的心可观赏最美的可爱，情愿让伤者变残害，未来是一幅画布，请绘上色彩，描画你我的爱。 一首嘅歌曲咧，哈迪特登揾翻嚟噶噃。 系啊，橙海啊，其实都的确咧喺行山回程嘅途中咧，大约六点零望上嘅山度咧，都见到橙橙地一个嘅粉红色，即系日落嘅时候，好靓噶。 哇，好靓，谂起都靓，正啊！嚟自 Super Moment 嘅作品《橙海》。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难呢个时候咧，有我哋最后呢个环节晨光 Morning Call。今朝早打通电话嘅系边位啊？小白， 早晨啊，梁生， 早晨啊， 早晨， 早晨， 你好，身体健康啊！ 身体健康，大家话啦， 就最紧要身体健康啊！好啦，今日打咗电话上嚟啦，今日有啲乜嘢开心嘢同我哋分享？咪点唱俾边位呢？ 系咯， 点唱俾我太太唱啦？ 哇，咩事？ 系 系啊，我太太 系 正式生日啊嘛。 哦，今日 正日， 今日正日啦。 哦，梁太生日快乐啊，梁太。 系啊， 百毒不侵啊， 百毒不侵。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佢点？我以为梁生扮声啊！ 梁太去隔篱啊！ 生日梗系要老公陪住喺隔篱噶啦！ 点解你会谂梁生？ 梁太生日快乐啊！ 生日快乐！ 多谢！ 我以为阿梁生扮声啊！ 扮女人声啊！ 啊，原来真系梁太喺度！哎，咁啊，哇，两公婆拍住拖咁样。 是啊是啊，我哋都是退休人士嚟嘅。 啊， 退休噶啦。 系咁啊，会唔会静静地喺屋企过呢个生日算啦？ 算啦，就已经之前已经做咗噶啦。 啊，做咗生日。 系啊。 因为而家疫情啦。 系啊。 嗰啲仔啊嗰啲咧就话夜晚啊费事出去。 系啊。 咁啊，即系上礼拜二啊，即系。 吓。 嗌咗 pizza 翻嚟食咯， 啊都好，一家人喺屋企温温馨馨都几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最紧要大家都系安平安啫， 系啦，健健康康，一家人齐齐整整啊， 系啊， 即系切薄饼就当切生日蛋糕，几有趣， 生日 pizza 啊嘛， 都有生日蛋糕都有，有啊，两样都有啊， 都有， 吓都好开心噶啦，都 系，诶咁阿梁太你生日咧，阿梁生咁有心思吓，一早打定电话上嚟电台咧，预约今日咧。同你就祝寿啊！你谂唔谂到佢会有此一着呢？ 我真系谂唔到、啊，打喺度嗰啲朋友、啊，我哋第一次打嚟见大波讲嘢，即系紧张嗰啲。有啲緊張啊！ 唔使緊張，慢慢講，當同朋友傾電話。 係啊， 咁開心咪錫佢一啖先啦！ 好緊張啊！好緊張啊！ 係咪啊？好緊張！誒咁啊，阿梁太啊！梁生平时仲有啲咩嘅小心思呢？係咪都会好愿意諗下计仔呀，或者花下心思呀，咁去氹屋企人呀？ 佢就以前呢后生啲嘅时候就会作诗嘅。 哇，现代诗人 係咪七步嗰隻呀？七步嗰隻。 即係就俾我嘅啫。 哇，你仲记唔记得一两句呀？ 吓 都要即系佢读下先得。 哦，快啲，梁生。 我肯定阿梁生有作过一对诗咧，嚟到形容阿梁太你嘅。 因为我哋系视像 吓， 你等先啊。 好啊，好啊，好啊。 冇，即系啱啱我头先即系同阿小白咧 吓 讲过话，即系旧年十月咧 吓 系啱三十周年啊嘛。 系 哦，十一月啦。 庆祝三十周年噶啦，已经 咁就有首诗啦。嗰阵时 咁啊，作咁啊，大家即系 可唔可以讲嚟听下？念嚟听下。 啊，咁啊，即系我写个首诗咧，就系三十寒暑伴君走，走过低谷与山丘，人间悲欢觅自由，唯有。捉紧主恩手， 哇！好嘢，好嘢，好嘢， 啊！ 哇，真系好文采啊，梁生。 拜拜 ，你又拣咗首许冠杰嘅歌咧，就送俾太太生日啊！ 系啊系啊，不过咁样啊，即系而家呢个疫情咧，我都写我哋都写咗首诶俾呢个 香港人啊， 香港人，唔系香港人啊， 哦系咩啊？ 咁啊， 哦 呢首歌嘅叫做 系 《觅香江》，嗱即系《香江情》啊， 《香江情》 好 系， 咁啊叫做。踏入2020， 系 即系双数双啦， 知道。 咁啊，即系跟住咧就互祝，就先，冇事啊。 哦， 系真系会紧张， 紧张一齐啊， 系啦。 哇，咁你唔好介意，你唔好介意，我哋将你点嗰首歌咧，而家陪伴住我哋吓。 OK， 我呢个 系谂唔谂到啊？ 踏入双2020啦，跟住家和齐温馨，互祝福乐星，香江富星平啊！ 系多谢晒， 多 谢晒 你嘅电话，梁生 系啦，亦都恭喜阿梁太吓生日快乐啦！嗱，呢只歌咧，我哋听多少少咧就够钟噶啦，多谢晒。 今生不再换，大家真心永不移，同敲快乐。 呢首歌咧，许冠杰嘅《 共你常为伴》 啊，真系 特登点翻俾阿梁生听啦、 啊，要有翻咁上一年纪先记得呢只歌吓、啊，多谢梁生吓、啊，好，我哋听日再见，拜 拜。 拜 拜。